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苏化人报道，早晨，我是小张张。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所以大家记得要着多件衫，因为真的冻了很多。我是小雨， 我是寒冬中想着醒过来，怎知有寒冬的寒强， 即是什么？即是瞓翻系咪啊？ 一直在冬眠嘅你系咪？ 冇错， 你有醒过咩？ 乌龟系咪要冬眠噶？ 系 乌龟，我整死咗冇讲。 好啦好啦， 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早晨早晨， 礼拜五啊，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6%，天气寒冷，多云有两阵雨。听住就系 Radio Two 风骚快活人。特别混音的版本啊，10:16。今日天气寒啦，听日都一样啊。星期日早上相当清凉，随后数天气温会逐步回升，有骤雨。好啦，有时都分唔清佢系跳出定系本来整个 remix。 温丽贤 Bangkok 俾咗 two lines、three lines、four lines 同埋好多 line 噶，系嘛？大约攞件衫去 Bangkok。 哇 ！Bangkok 照计 ，Bangkok 照计又唔使带好多嘅。我中意一啲热带地方，就系因为唔使整呢个夹咧，好厚啊。 明啊，仲有其他原因嘅。 轻身上路， 冇错啦。 我基本上我唔知关唔关事噶啦。我咧就夏天出世嘅，八月啊嘛，所以咧我特别喜欢夏天。我唔知关唔关，你会唔会噶？ 唔 会，你唔 会个，唔关事，系啊， 咁但系你会唔会特别即系喜欢去一啲热啲嘅地方，定系中意啲去冻啲嘅地方？ 两样都中意。 我中意去好玩嘅地方。 嗯， 咁啊系嘅，唔同天气都有 唔同嘅。我唔中意去唔好玩嘅地方。 有边个会中意去啲唔好玩嘅地方？ 好难讲啊！你唔去你点知唔好玩啊？ 去过先知吓，原来系噶。 有啲人会觉得唔好玩嘅地方，但系佢会你会觉得好玩嘅，又试过咁 嘅。阳光海滩，你自己中意嘅话，滩成。 都系， 我试过有某个地方，我去完之后，我话我呢一世我都唔会再去啦。 但 系 咧， 我唔想讲边度，我觉得咁样系唔公道嘅，啱唔啱？但系我身边所有人同我讲就话，你系咪去错地方啊？即系你每一个国家其实有唔同嘅嘢嘅。如果你话啊，我要去一个热带嘅地方度睇落雪，咁你梗系去错地方，系咁嘅意思啊？你明嘛？你 expectation， 你究竟去嗰个地方，你希望可以得到乜嘢咧？ 你嘅落差係來自你自己嘅。 係、 嗯、咁跟住咧，佢就話 預設 冇錯，我預設喺嗰度見到啲咩嘢，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原來係冇，我就話嗰個地方唔好。其實唔係、 哦 okay, 我去錯地方。咁我有個朋友就話唔係喺某某某某一個國家嘅話，有某個度假村其實咧就大家去嘅話咧，個個都一百分嘅、嗯。你有冇去過？我話我聽都未聽過，我就係留咗去有某一個即係佢嗰個有個市啊，喺個市中心嗰度，我逗留咗四至五日嘅話，我真係咧悶到想死啊！ 四到 五日 完全冇嘢做啊！ 四到五日係好多喎。 我到最終嘅時候，其實我係要去柬埔寨。咁、嗯、但係就因為個假期長，所以呢就我買機票嘅嗰一個嘅朋友，佢就 suggest 我，佢就我建議你不如都停一停某個地方，先、嗯、至再去柬埔寨。咁跟住我就當然聽佢咁樣講啦，咁我就所以就停咗喺某一個地方四至五日。 明 我就好後悔，我覺得呢四至五日如果我撥咗去柬埔寨，咁樣我會開心啲咯、嗯。 你仲有冇同你嘅朋友聯絡？ 因為我去吳哥窟。咁、 哦、 就反而我會發覺嘅就係唔覺得 嗰 幾日嘅話咧，我係唔夠時間嘅、嗯，因為佢好大，而且佢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佢唔係淨係集中喺我哋成日去嗰個地方、 嗯。 如果你要睇呢一啲嘅嘢啦，你係可以又有搭車去到一啲仲偏遠嘅，仲耐歷史嘅。咁、 嗯、 但係我去到我先自知，係、 嗯、 啊，咁我就浪費咗有幾日去有某個地方嘅時候，跟住啲人就話你根本完全 plan 錯曬咯， 唔、 嗯、 緊要啊。 不過玩呢個字咧都好多嘅。解釋嘅嗱，玩可以去買嘢啦，去食嘢啦，或者係好瘋狂咁購物啦，或者係好多活動啦咁樣。但係咧，我有一次咧去日本，咁咧就係富士山附近。咁咧嗱，我頭先講啦，我好中意熱嘅地方，我怕凍啦。第二，我覺得凍嘅地方麻煩。 你怕凍？我哋成日見到佢淨係著件 係啦， 我再講，我怕去凍嘅地方旅行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去到咁凍又要著厚衫，即係好唔方便、 哦、 你明唔明啊？ 唔可以 show 嗰啲肌肉，佢、 哦、 又唔可以。 咁咧，但係有一次咧，我去一個富士山附近有一個地方咧，我真係好感受到咧嗰種冰凍小村莊嘅感覺、 嗯、 我仲記得嗰個湖叫做山中湖，我唔知你有冇去過啦，喺近住富士山嘅。咁咧就係好凍。好靜，那個靜咧就可能因為個雪咧鋪滿咗，你會覺得成個地方好似靜咁樣。同埋咧喺嗰個熱咗冰嘅湖上面咧，我見到一個寂寞嘅老翁咧喺度獨獨獨鑿開咧喺度釣魚，即係個 picture 咧，你會覺得去旅行睇到呢啲咧係真係好似另一個感另一個世界嚟。 睇咗好咯， 係啊， 睇好咯。咁 其實佢可能負責去捉魚。 咁咯，即系旅行有时都感受一下呢啲唔同嘅，你唔会喺平时会见到嘅东西咯。咁、又可以试下喺个冰面上面咧，战战兢兢咁行啊！诶、真系得噶，抌两个，一冇裂喎，咁样咯。即系我觉得都系一种去旅行应该试下体验。 系啊，梗系要啦。你去到唔 马老师咧，有冇啲咩你仍然记得脑海里边嘅一啲旅行嘅片段啊？ 哇，太多啦， 系嘛？ 系啊，真系太多啦、嗯。我 讲完最惊险嚟听。 驚險 啊！ 驚險有一次係去奧地利，即係 Austria 去。 嚇、啊！你去過奧地利㗎？係 啊、 哦， 去過啊。 你去修讀嗰啲咩嘅課程啊？ 唔係，我冇修讀啊。 奧地利都係音樂課程、啊。 我教人音樂。 哦，咁即係收唔到學生啦。好老道咁翻嚟系咪？点解？ 嗰次咧坐嗰啲长途巴士啊， 哇！ 一边山崖嗰个都好 好好 好 多啲 老人家嘅，我话佢好轻松自如，因为 你见到佢咧，佢转弯嗰啲嗰啲发夹弯咧，佢怼到出去嗬。 你知唔知佢？ 哇！我问你讲咩？ 我企喺佢，即系我个位置就喺佢附近。我有时同佢倾下偈啦，因为我又惊佢瞌眼瞓。 你企喺度， 黐线！你唔可以。点解你要企 喺度？ 唔系 我坐 喺 附近，跟住你佢后来好似好得意咁啦，佢用一只手指嚟捽个踏盘。 哇！ 佢唔系捽，佢系扣住喺嗰度咁。 其实你有少少助长咗佢，因为佢觉得你系观众啊。嗱，冇观众。咧佢唔会玩啲危险动作嘅， 哇惊 啊！ 后来我即刻坐翻喺后边， 嗱绝对系唔啱嘅， 系啊 系唔应该同司机倾偈噶， 系啊 系啊。 不过咧嗰啲路咧冇街灯噶，佢一路就系靠佢自己个车头灯咁样一路照住行， 可能啊嘛， 系啊，可能佢已经即系开惯开熟啦。 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嘅， 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啊！嗰次真系对唔住。 点解要讲对唔住？ 因为佢撩人哋讲嘢咯。咁、其实所有成车人嘅性命都喺佢手上。 系啊系啊系喎，原来系喎，你会影响其他人噶。 系啊，我知啊，我所以我后来好后悔，即刻坐翻后边咯。 嗯， 但我亦都唔识用当地德文嚟同佢 say sorry。 嗯好，咁你由今日开始学啦，系咪？哦，咁啊嗰次你就发觉嘅就系，你到今时今日你都仲记得啦， 记得 经验刺激， 系 咪？ 真系咁样样，系。 我都有试过嘅，我有试过嘅就 系， 譬如可能啊，好多地方其实都有啲咁样嘅地方嘅，因为其实讲紧你话欧洲有啦，你亚洲嘅地方亦都有啦。总之你上山，你要搭一 啲 巴士， 二 七型路或者系发夹湾，我哋就会觉得其实佢哋真 系 好犀利， 系啊， 因为当佢要两条应该话一条线，其实就系上又系佢，落又系佢， 系 对面迎面有车落嚟，我哋上紧去也好，或者倒翻转又好嘅话，你一定要是但有一个避，啱唔啱？咁其实咧，如果你话系近住山里面嗰、那个，梗系冇问题啦。 梗系咪撞埋 啲啫？最多 系撞落山啫。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就系，若果喺出边嘅嗰一架车咧， 你撞落去好惊噶。 你系觉得好恐怖，同埋佢哋偷位偷到咧，真系争少少个碌就跌落去噶啦，好恐怖啊！我系试过有几次都系咁样咯，但系到最尾时又系冇事咯。 其实我上次同你去英德定清远咧，都好危险。 我 当 然系知啦。 当时系凌晨四三四点走啊， 系啊， 翻香港啊， 系 超冻又黑掹掹， 有 路边咧有啲雪噶，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我梗系记得啦， 滑噶， 你记唔记得我 话 俾你我跌咗顶帽啊嘛， 几惊噶？你精啊，嗰、那个系客货 van 嚟噶，你坐中间。 誒唔係我精，而係我覺得你哋好錫我，係啦，你就覺得 artist 應該坐喺中間，係啊， 我唔記得 我 坐邊啊， 其實我係唔中意嘅，你坐喺後邊，我記得，你坐喺後邊，係啊， 哇， 因為你成塊板咁樣，如果你坐喺嗰度，我驚人哋睇唔到個頭鏡， 我全程我唔敢瞓覺啊。 大家咁話啦， 係啊，但係嗰次真係好好既刺激又好玩， 因為我係受過有某啲即係曾經都經歷過一啲唔開心嘅時間嘅朋友，咁就佢同我講，佢就話尤其是係呢啲長途嘅呢啲，尤其是夜晚黑，咁譬如可能要搭呢啲咁嘅長途車嘅話咧，最好唔好瞓，係、話因為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你第一時間嘅反應係救你一命嘅。如果你瞓咗覺嘅話咧，你就起碼就係可能兩三秒，你醒咗之後，你仲懵懵鬆鬆先至反應嘅話咧，個反應就已經来得迟咗啦，所以就一定要记住一样嘢，就最好唔好瞓觉。第二嘅就系揽安全带。 所以我嗰日冇瞓觉啊，我夹住你啊，全程我保护你啊，知唔知啊？ 用你嘅眼睛系嘛？ 系啊，梗系啦。 哦 ，OK， 唔好爱上我。 冇啊， 爱上咗都唔话你听啦。 你夹住我， 系啊， 夹住我。 系啊， 我觉得呢个字真系可以 收翻。我看护住你，守护住你。 我知。 Angel， 多谢你，多谢你。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again。 时间到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深度气温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先听咧10:30嘅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预算案宣布楼市全面设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局会密切留意市况，如果再次出现失控，政府会再采取措施。陈茂波出席本台英文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嘅时候，被问到宣布全面设立之后，市场嘅反应是否符合预期。他說相信成交量會增加，至於預算案提出發債的可持續性，他說政府的發債水平仍然屬於低，而經濟正在增長，預測在本港強勁經濟基本面上更需要投資未來。陳茂波又說徵收 3% 酒店房租稅，只是佔相關旅客來港過夜開支少於 1%，而本港將會舉辦多項大型活動、論壇和研討會等。他相信只要本港加強服務，讓旅客有更好的體驗，有關稅款不會影響旅客來港意欲。對於港股由2018年超過30,000下跌至昨日收市報16,511，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回应话，股市表现由多种因素组成。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的建议围绕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涉及供应方优化具体交易所操作及监管上市机制，另一方面涉及需求方通过更多推广宣传，让不同地方资金，例如东南亚资金，更多留意本港股市。许正宇指出，已经一步一步落实相关建议，创业板市场改革已经在今年初落实，又会检讨股市价差安排，令到价差一定程度缩窄，更好反映宏观经济情况和公司自身业务发展。中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指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港7日的考察调研，以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体现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民生的全面关心。另外，今次调研的重心是经济，相信特区政府楼市全面设立得到中央支持。卢文端在明报撰文又指出，23条立法已经在香港社会形成广泛共识，来自外面的干预和攻击亦都较预期的小。完成23条立法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阻碍，完成立法之后就要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形容聚焦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民生问题的今日事。他又相信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肯定会为中央加大力度支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重要参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95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392.6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2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3.8跌3.4，恒生中国企业57.38跌2仙，盈富基金16.64升1仙，美团81.45升1.65，阿里巴巴72.65跌2.5。理想汽车178.8升1.5，友邦保险62.95跌6.5，百威亚太12.74升6仙，网易172.3跌3.9，建设银行4.89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9，日元150.34，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7，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9883点，升717点。港金报19080蚊，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37美元，卖出20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西隧嘅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咧，近住山道对出。咁补充翻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啦，只系近住瑞丰花园嗰段咧车多少少啫。咁狮隧入翻去沙田咧，都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慢车。咁另外啦，观塘嘅公乐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公乐道去翻康宁道方向，近住康利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影响咗而家康宁道来回方向嘅车啦，不能够由观塘嘅公乐公立中学对出啦，转翻入去公乐道噶。咁另外受火警影响，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介乎旺角道至到亚街路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嘅，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恋爱禁止》，作曲卡新峰，作词李一丁 Winka， 主唱月女新梦。Nevermind， 作曲温汉文，作词殷敏贤，主唱 Nancy Kwai。 沿路的我们承受着落空的等待，习惯现在拆开，再别要独个空想发呆。 分手前中后，作曲 KW 朱敏熙，作词小黑，主唱吴业坤。 与你分开之后，怎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事被时间蒸留。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宴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星期五早上十点四十一分啊！嗱，咁啊有一样嘢就系科技有发达啦，带咗好多新颖嘅东西俾我哋啦。喺除咗俾方便之余咧，其实都可能带嚟一啲咧唔系咁好嘅影响嘅。咁啊，日本有个电视节目访问一位医生咧，提出咗一个名称咧，嗱有啲似叫做老人痴呆，但老人痴呆就指个年纪系所带嚟嘅嗰个叫做行动啦、思维方面嘅退化啦。佢又唔系嘅，佢叫做呢一个数码痴呆症。数码痴呆症是讲手机啊，或者电脑啊， 电子嘢啦， 系啊，电子嘢带嚟嘅嘢啦。咁佢就提出咗十样嘢，问下大家，你哋有冇咁做呢？嗱，佢有少少咧同上瘾唔同。嗱，我哋咪有咁嘅手机上瘾症嘅，就唔同嘅。 咁有咩唔同咧？ 手机上咧，你系不停用啫，即系话你个 frequency 啫。而佢呢个咧就话你嘅某种脑部嘅思维啦、嘅能力啦，已经系受到佢嘅影响啦，咁样 样。 好啦，第一，第一咧就有少少似嘅，即系同上瘾都系噶。佢话你一有空闲时间就会攞手机出嚟噶啦，即系总之唔可以就咁静落嚟做其他嘢嘅。总之你一静落嚟咧，第一样嘢谂到咧就系攞一部手机。 我静到。 咁呢个同瘾有咩关？有系咪？嗱， 我咪 话 有啲嘢有 overlap 咯，有啲嘢有 overlap， 即系有啲嘢系相似。 系啦，第二。好多嘢咧，你想记住咧，你唔会用其他方法，你第一时间攞个手机影低佢。我都会 。 我有时咧，我会 方便啊嘛， 系啊， 甚至乎系 screen cap 添。 系啊 ，cap 图咯，好方便。 但我觉得呢样嘢真系最方便噶啦，系咪先？ 我又觉得冇所谓啊。 系啊，我都觉得冇乜所谓嘅。 有所谓啊，真系记唔到嘢噶。 但如果譬如话你睇到个页面介绍一套电影，我会即刻 cap 低佢。 系啊，或者呢一个地方我想去，咪 cap 咗佢。 系啦，譬如话呢套电影叫做一二三，我即刻去一二三嗰度睇下呢套咩戏，咦几好睇，我就会将呢一个咧就WhatsApp 翻俾自己。 因为我谂而家唔会大家再退翻一步用个簿写低噶啦，系咪先？ 我都会。 我明白，但系其实我讲紧嘅就系话呢一样嘢有冇为你带你嘅方便，有冇为你带嚟有某啲嘅退化咧？ 有 啊， 因为你唔使再记住啦。 我想问一问，你有冇试过一样嘢？系啊，好似阿小强你头先讲嘅呢个情况，我 cap 低咗一啲嘢，突然之间我谂紧嗰阵，我今日 cap 低咗一啲嘢，我 cap 咗乜嘢咧？ 都有啊， 都有。 你明白我讲乜嘛？原来系 cap 低咗一出戏，系要你要照睇翻你自己。几个 album 你先至记得咯，你觉得唔恐怖啊？ 恐怖啊！ 同埋 有 时系好惊， 有时咧唔觉意咧睇翻之前诶几日或者十几日咧，我 cap 咗张图做咩啊？又唔记得咗咯？ 呢样唔系啊，我有试过，譬如话我想搵下李丽蕊嗰啲资料啦，准备 Google 啦，死啦！ 估咩 ？Google 做乜嘢？搵边个？ 系啊，系啊， 系啊， 唔记得， 我真系完全唔记得。 下一个咧就好多人都有噶啦，就系你好难去记到。 一啲好熟嗱，唔系讲普通朋友，好熟嘅，例如你爸爸妈妈啊，等等嘅电话号码，即系 唔记得， 因为你 系 用 真 系 唔记得 手机要记啊嘛，你咪记唔到咯。 甚至乎你叫佢就 Siri 帮我打俾边个， 系 你连电话你只要揿都唔使啊， 揿都唔使， 搵都唔使啊，啱唔啱 啊？方便啊， 系。 所以我觉得唔系一件好事 好啦，第四 即系冇用咧，我哋啲记忆， 我哋个记忆力，我哋个 RAM 越嚟 越少，越用越少， 个系统可能真系会退化， 一定会，仲使讲嘅，因为其实你嘅啲手脚也好，你嘅脑筋也好，你唔用佢就冇噶啦嘛。 系啊，系啊，冇喐啊嘛。 失去噶。 第四，好惊同世界脱节，成日都睇下啲新闻，睇下有冇咩新闻先，即系睇下冇啲咩最新嘅资料先，咁样样，即系好惊落后啊。 我哋又好难讲，因为我哋系做呢一行，所以若果你系不能够脱节嘅，但系其实我都系会觉得倾向于嘅就系睇自己喜欢嘅嘢。你会有时睇返个 record 㗎嘛、 啊、 即係究竟你 search 过啲咩嘢，你睇过啲咩嘢，甚至乎㗎就係因为因应住你咁样嘅话，佢会 fit 一啲嘢俾你，你发觉就嚟嚟去得嗰几样嘢嚟㗎。 係呀、啊。 係啦、啊、我就会逼我自己会睇一啲嘅就係呢一啲以外嘅嘢囉。係、呀、啊、我就会即係会打啲即係 hashtag 唔同嘅嘢，会睇第二啲嘢。我唔係因为驚自己落后。都是怕自己落后，因为我怕自己、做电台节目的时候我的资料库太小。 不够丰富。 一讲起什么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懂、这个就不行了、不可以接受 我。我会看报纸。因为补充翻报纸有好多嘢咧，其实系网嗰度冇嘅。 因为佢详细啲， 系啊， 同埋文字上面嘅阅读嘅话都好重要， 好重要啊， 冇错。下一个咧就好多人都相信而家会啦，就谂唔起某啲字点样写， 会啊， 因为好多好多 terms 咧，你打第一个字，佢会同你打埋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有时成个成语都打埋出嚟。 系啊，有时我打唔记得，唯有打错字啦，睇佢出翻嚟啱嘅字。 又或者英文系咪转一个差唔多啦，跟住就叫佢。话俾我听， 咁样 系呢 个，我都试过，我都试过，撞咯，唯有 系啊，冇办法，系啊，所以以前细个你点会啫？你记得就记得啦，边有时真系唔记得，咪查字典咯。 系， 但系又咁讲嗬，即系若果有一啲咁样嘅软件，或者有一啲咁样嘅嘢去帮咗你去串字或者写字嘅时候，我哋又使唔使咁惊自己唔记得咗嗰个字咧？有时我会咁样安慰自己咯。但 系 当真系拎住支笔，我唔知你有冇试嗰支笔，嗰字点写？哇！你点样谂都谂唔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唔得啦。我有呢一啲嘅做法嘅，就系我而家睇翻书，系啦，睇翻书咧，你就一定会知道嗰个字点写啦。甚至乎有时会读读啲字出嚟啊，系啦，等自己嗰个记忆可以加深咯。 系啊， 我而家开始已经睇翻书。如果你唔睇书嘅话， 你啲 更加唔得。 新书定旧书啊？ 我而家睇紧一本嘅系吉田修一嘅《恶人》。系，我好难先至能够买到呢本书，我好开心，我最近卒之都订到啦， 啊、 我而家睇。 你睇完 书 都 好厚嘅书，唔可以。 冇嘢啦， 唔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同你睇嘅书真系好远。你早嗰轮成日都拎嗰啲嘅就系，我唔知啊，你咪唔要嘅书。你 唔系我睇完啦，因为你话想睇啊嘛。 费格逊啊嘛。 系啊，但如果你冇足球嗰个 knowledge， 完全 唔 关事啊， 唔 系啊，系你嗰本书，其实我觉得。嗰、那個探討嗰樣嘢係啊，唔係我想要嘅嘢咯，係、 哦、 我想係要有關於佢嘅人嘅一啲即係故事，比較人性化啲嘅啲故事。但係佢裏面唔係噶嘛，佢、所講嘅可能就係佢贏咗幾多場賽事啊，點點點。 嗱，你冇睇落去啦， 唔得啊！可能我一睇開頭嘅時候，我 已經 覺得 閂咗道門。 係啊 ，OK， 得唔緊要？ 咁、我記得我好快就已經掉翻俾你。 係啊，我覺得 得埋無所用， 係你嘅損失， 係我嘅損失，同埋嘅就係唔知咧，我。我觉得我同你睇嘅热中意嘅嘢有啲唔系好同咯。 哦，当然啦，好正常。 我比较中意多啲系文学上面嘅一啲嘢咯。 喂，文学我最近睇一本啊， 喂，有冇好介绍？有冇好介绍？ 有啊，西西嗰本《阴天鉴》 啊，有。 哇，成串领。 同埋你觉唔觉得真系好犀利？佢系边一类型嘅嘢，佢都写到。 系啊。 就算系玩，你知唔知佢又整公仔噶？ 我知啊。 整公仔都可以写一本书， 啊、 以及嘅就系好每一样嘢佢都好深入咯。 陰天鑑呢本書咧，西西做咗好多資料蒐集，佢裏邊嘅嘢真係要慢慢去攆下佢，慢慢疊先得。我要慢慢睇。 OK， 好啦，喂，第六 呢本我有興趣啦。 你排隊，排隊，排隊。 OK， 遇到唔識嘅字咧，第一時間咧就係上呢一個搜尋器嚇，嗰啲 search 嗰啲，搜尋完之後咧又唔會記得噶咯，即係事後咧就當算啦咁樣。第七 某名點樣咩搜尋器啊？ 嘅嘢就會上某一啲嘅搜尋器啦，但係經常都記得。你 譬如搜尋，譬如話煲湯材料係呢幾個咁先算，跟住離開咗手機擺咗之後咧，已經唔再記得啦，即係你冇將佢入你嘅叫咩長期記憶，因為你知道你隨時可以上翻 search 啊 嘛， 係啊，冇錯，呢個都係嘅， 係啦， 所以你就開住嗰一版之後，跟住佢就睇住佢就哦 ，OK， 鹽兩斤， 下次我再問翻咧。等我 search 先，又会再要揾过， 系嘅，系嘅，你系咪咁样啊？ 系 啊，因为呢啲嘢你好难记喺个脑里面。 煲汤对我嚟讲咧就唔需要啦、 啊， 我记得晒。 我明啊，就是、你学一种新嘅菜式 啊， 你学一种新嘅菜式，你会唔会睇完之后嘅话，你就觉得 会 识咗佢之后，跟住嘅就系你知道摆啲咩落去。 我最近有想研究一个菜啊， 讲 鸡髀两只。 咁点整啊？ 两只鸡髀， 拆 肉、起肉，煮一个、即系手撕鸡咁样样。佢教咧就攞个镬仔，然后攞个碗吸住喺中间、反转吸住喺中间，摆两只鸡髀喺度，然后就焗，焗完佢之后咧， 我应该同你睇埋同一个视频。 调味咧， 唔系先蒸熟佢先， 系啊，跟住揭起个碗咧，里面嗰啲鸡汁咧流晒出嚟。 系啦，就唔好话啲腰纹啲鸡汁，冇错，腰纹啲鸡汁，冇错。 超正啊！ 蒸几耐啊？ 有冇试过？ 未啊， 成功啊， 我未啊，未啊，我准备啊。 但系有时我觉得咧，呢啲嘢咧有少少浮浮地啊。你睇佢好似两分钟就搞掂、但系其实 三分钟咯。 我唔系呢个时间嘅问题，而系究竟系咪真系成功咧？我试过一次系浮噶。 咩餸啊？嗰个系。 例如嗱，我而家咧有 follow 有一个嘅，就系、是、咧一煲到底。一煲到底唔系佢个名啊吓，嘅意思嘅就系话所有嘅嘢嘅话都系同一个饭煲，同一时间嘅话咧饭熟，所有嘅嘢就食得啦。 咦喂正啊呢个！ 嗱有一个我觉得咧就系一定会得嘅，就系、是、你只要需要买一啲嘅就系、是、冰冻嘅三文鱼，咁唔需要解冻 ，OK？ 咁跟住咧你就将你煲饭嘅时候咁咧同一时间摆埋落去。好啦，咁跟住咧就睇你身边有啲咩嘢啦，最好咧就有菇类嘅嘢啦，菇类洗干净佢摆埋落去，咁跟住咧就可以摆少少嘅就 系 有味淋啦，不是味淋啦，摆少少盐啦，摆少少酱油，同埋摆少少日本嘅嗰啲煎鱼汁， 系 每样都滴滴嘅啫 ，OK， 你唔使、你唔好理噶啦，总之你少少随心倒落去，跟住吸埋佢，跟住就煲饭。煲完饭之后嘅话咧，哇！你慢慢咧，你就会开始闻到嘅，有一阵 咁冻嘅天气正、 系咪好好？一锅到底，即系其实搞掂晒噶啦。跟住咧，佢一煲完煲饭嗰阵，你一开嘅话咧，搞松佢，咁跟住咧，哇！拆嗰啲肉佢，咁跟住咧，哇！你想中意都打个 三碗。三碗走唔甩，唔可以俾阿懒子， 系咪好好 ？very 好， 系啊，即系呢啲咧，我会睇呢啲咯。 我 有试过有啲嘅就系佢唔知叫我加啲咩嘢落去，咁就啊，我又即管试下啦，系咪？咁啊就即系试下唔同嘅品味，即系味道啦。到最后屘佢就唔得噶，我唔记得咗系乜嘢啊，加紫苏叶定系唔知咩，系中伏啦。到最后屘， 奇怪嘢唔好加， 奇怪嘢唔好加， 真系唔好加。 呢一个你真系可以试下， 我想试下呢个， 系万事万灵嘅，系零失败嘅。呢一个我间唔中我就会整啦，仲有就系。你个饭咧，仲要系只加。如果你真系担心嘅话，你咪食十谷米或者系七谷米咯。咁、样嘅话，你又有你谂下，你几好？你有菇，即系你有蔬菜啦，你有肉啦， 深海鱼， 有深海鱼啦，同埋个就系有饭啦。你谂下几好？一煲到底， 点啊？ 好 三碗饭， 系咪好分享？ 好，又有菜单讲正。嗱，最后几个啦。第一就系、是、第七个应话，如果冇手机咧，搵唔到路。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咧就喺搵一啲嘅，无论揸车又好，人行路，我有时都试下，哇，喺边度咧？明明知道呢、這、一个，即系呢间铺头喺边噶啦，但边条街啊？ 大约喺边？ 系啦，就于是都用埋呢一个手机去。 我都系， 有时手机你都定唔到个方向添啊！ 唔系啊，你系有时咧， 你 会你 唔知道上定下啊嘛？ 你咪攞住，跟住就咁就转咯，自己个人同佢一齐， 或者导航咯， 自转咯，系啊， 都要用埋呢个啦。第八咧就系、是、见到个人个样，但系谂唔到佢个名，系啦，即系好 呢个又唔关手机事，因为我系面盲嘅。 嗯， 我都系， 我面盲嘅，我认唔到样嘅，同埋就系每一次嘅就系我见到嗰个人十次都好嘅话，其实真系唔好叫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啊？你千祈唔好问我，我真系唔记得嘅。 你依家知唔知我系边个？ 我哋系边个？ 你系梁家昌。 系啊， 咁我咧，我系马小强。 你我唔记得啦， 直情唔记得添，阴公啦。好啦，继续喺节目《风骚跑人》，十一点钟之后，我哋就会有校长出现。 靓妈已经嚟咗啦吓，一阵间十二点半嘅位置大点唱，打电话嚟1872388，不过唔好而家打嚟。Nandesca， 樱花盛开到落下，长尾音短促，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边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一进一转。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善待自己。时光流转，岁月匆匆，每一天我们在人生的赛道上面，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幸福，不知不觉中奋力地去经营。但是去到人生的下半场，到了这么长的年纪，请记得多关照自己，多爱自己，善待自己。第一，自己的健康经常放在心上，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恃着自己年轻，不管不理，糟蹋身体。尽量要做到动静有度，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要保持愉快的心情，笑一笑，常欢笑，心情好，气血就会通畅。忘记年龄，忘记烦恼，该吃该睡，任何的不开心事不要放在心里面，精神放松才是最好的良药。不要因为小小的病痛就将自己弄得好像很紧张，因为你越紧张，身体就会越不舒服。人的一生可以做很多的蠢事，但是最蠢的就是忽视健康。爱自己，人到中年，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拥有健康，拥有高品质的生活，才可以拥有幸福。希望每一天听着这个节目的朋友身体健康。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 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今日都系比较冻嘅，十五度嘅温箱咧，湿度67%。翻嚟就会有校长问问题同埋玩游戏，电话咪18723888，可以打嚟点奖。 其实我理解，共你不相衬，个性相差一千里，是已经成习惯。不愿分离，一天天想有转机。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是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大家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噶啦，十一点答二系咪讲我嘅电话号码？因为一人加你十二点半咧，又有呢个点唱咯噃。 1872388， 打嚟。1872388，靓妈等紧。 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隆重介绍香港四邑商工总会陈南章纪念学校嘅马文翰校长？ 马校长早晨， 大家好，主持人早晨，我啲同学都有听紧啊，各位同事、各位同学早晨。 你今日系咪全部暂时唔想住一齐听呢个节目？系咪咁样啊？ 都应该唔系嘅，录翻俾佢听嘅啫。 都好，都好，都好。 屋企人都有听， 屋企人都有听嘅。 同我哋打个招呼啊，马校长。 诶，终于可以翻到四十几年都冇嚟过嘅香港电台啦！我九岁嚟过噶。 你嚟玩乜嘢啊？九岁， 我九岁嗰阵嚟参加儿童节目，系电视部嘅。 哇！我谂咧，即系一定好深印象。如果唔系咧，唔会隔四十几年，你仍然记得咁清楚，系咪啊？ 系 系系嘛？因为细路仔入电台电视台好新鲜。我嗱，我而家都记得。我但系我唔记得嗰时系边个电台啦？系一定系电视台咧，即系见到个录广播剧啊！即係好細個時候，見到好得意啲人，啲大人咧喺個錄音室裏邊咧行嚟行去對住咪講嘢，其實係好新鮮嘅。 即係簡單講咧，我過咗四十幾年，我今日嚟到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好新鮮、好緊張嘅經驗嚟嘅。 如果你係錄影嘅話，會唔會嗰陣時候其實係電視部啊？ 嗱，當時電視部啦，但係當時我記得現場四十幾個小朋友嘅，咁 啊， 我印象中我係冇講過一句嘢嘅。嗱，今日我已經講咗好多句嘢啦，所以今日咧係贏曬啦，今日贏曬， 叻仔， 好嘢， 好，掌聲鼓勵， 好嘢。嗱，校長，咁一陣間大半就交俾你問啦。 好， 但係而家咧，三個同學有嘢問你。 好，一齊嚟。 你又知唔知有同學問校長？校長啊，你中唔中意睇漫畫㗎？有冇睇過一個漫畫叫《花生》啊？ 花生漫画， 花生漫画里面有一只狗仔叫做史诺比 Snoopy 啦。就算你冇睇过嗰个漫画，我谂你可能都听过 Snoopy 嗰个名 字， 或者睇过佢呢啲卡通啦吓。好啦，小狗 Snoopy 经常会喺个狗屋屋顶上面瞓觉嘅。我想问下，点解佢唔喺里边瞓？点解唔瞓喺地下，系都要瞓喺屋顶呢？四个答案，第一。瞓喺地下会有多小昆虫骚扰。第二，瞓喺屋顶个感觉咧，好似自己一只雀仔喺天空飞翔，因为你望住天空啊嘛。第三，原来佢嘅室内恐惧症又惧草症，即系怕草嘅，所以又唔可以瞓屋里边，又唔可以瞓喺草地，唯有瞓喺屋顶啦。第四，纯粹一个视觉嘅原因，因为如果画咗佢屋里边，读者就睇唔到佢嘅表情啦。到底边个系真正嘅答案啲？ 啊，有问题想问嘅，你而家讲紧嘅呢一个问题咧，其实系讲紧嘅系作者嘅安排啊。 作者嘅安排 啊，定系其实个作者嘅安排亦都可以安排到嘅，就系 Snoopy 呢一个 character 系嘛？佢系有呢一啲嘢，所以我先将佢瞓喺个屋顶，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可以咁样理解，因为啲人都会问噶嘛，点解成日咧见佢净系瞓喺屋顶嘅，唔瞓落嚟嘅，唔瞓入去嘅咁，咁样就解释啦。 校长你点睇啊？ 咁听落去都应该视觉原因机会大啲，因为我睇花生漫画好似好少见到小昆虫呢个人物噶， 太少啦校长。 我哋大家可以讨论 分析下。 嗱，我系会觉得佢就系话。呢一個係佢個做法，即係其實係佢做最終嘅時候就畫咗個 Snoopy， 永遠都係瞓喺屋頂。但係如果有人問佢點解嘅時候，佢會唔會作一個？因為佢係漫畫嘛 ，suppose 係俾小朋友睇噶嘛，所以嗰個原因會唔會係嘅就比較係其實咩都得咯。 係啊， 係啊， 你明白我意思啊？ 都 係 啦，你感受一下先。 係啊，係係係。小昆蟲、雀仔飛、室內恐懼， 即係呢啲嘢咯，係啊。 如果漫畫小朋友， 我覺得唔會係 室 內恐懼啦。 恐懼就可以畫咗佢， 殺咗佢先， 殺咗佢先係啦， 係啦，唔會室內恐懼。對唔住，第一個嘅就係怕昆蟲啊， 驚瞓喺地下會有小昆蟲騷擾， 所以佢唔瞓喺地下。 係啦，第二咧就望住天空，感覺自己好似雀仔天空飛翔。 我揀 B， 我覺得係視覺嘅。 因为佢有一个好朋友嘅系只雀仔嚟嘅，系 Woodstock， 系冇错， 系 经常就咁黄色雀仔， 黄色嘅，我好中意嘅嗰只 Woodstock， 所以嘅就我觉得佢系雀仔。 好，我跟你。校长， 你唔好跟我哋。 唔系， 我哋一齐撞车。 我感觉上咧都系跟埋，好似稳阵啲。 唔得噶，校长，你有自己嘅角度噶嘛？ 我有自己角度，我觉得佢系室内恐惧症。 我个角度就系跟你哋嘅角度。 再重新问多次，校长跟阿 Sarah 即系话望住天空，感觉像雀仔，系咪嗰个？ 系 B 即系两个 B， 两个 B。 小 弟， 我度啦，度。 因为 实际原因啊， 因为系视觉。O、okay, K， 即系两 B 一啲，有冇人啱？ 冇， 冇人啱。 哇， 冇人啱，即系一系就昆虫同埋怕草，唔系 怕昆虫或者系 室内恐 惧 症。 室内恐惧症，室内恐惧症。 我都养过狗噶、哦，狗仔真系唔系好怕昆 虫。唔可以用一个实际嘅，佢漫画嚟嘅啫嘛，佢创造出嚟嘅 character 嚟嘅啫。 系。 咁你觉得系昆虫定系室内恐惧症咧？ 但系讲紧花生漫画系好耐噶咯， 好耐噶啦。 嗰阵时候有冇室内恐惧症呢、這个？ 耐噶啦， 呢、這个 terms 啊。 校长，你小心作答啊，因为你好多人听住你。 你冇俾压力，冇俾校长，冇俾压力。 我哋唔惊嘅，我答错咪话一个示范，点样去面对错误咯。 答嘢啫嘛，人唔会错咩？真系啊！ 咁我都系唔拣室内恐惧症， 我都唔拣，系我拣 A 昆虫，系佢几好啊！我哋分散台机，系啦，即系两个 A， 跟住就一个 C， 系啦， 好， 正确答案， 最后答案，马小强。 室内恐惧症 同埋巨草症，怕草个感觉，所以佢一定要瞓喺屋顶，好特别咧。 人去楼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词汇，期待谁认同，诚惶诚恐。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想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再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都非用才，留过最大次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仍然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与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深海，漂亮一下悲哀，是否 方已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林峰嘅呢首无伤大雅，提提大家18723888，而家可以打嚟，一阵间十二点半点唱啦。好啦，到小丫丫问问题。 好啦，嗱呢一条问题嘅话咧，就非常非常之贴合我哋平时要嘅日常生活嘅。咁呢一样嘢咧，好可能咧都大家觉得啊好得意，尤其是嘅就系一啲外国人嚟到香港咧，会觉得好好笑嘅就 系 去一啲茶记、茶餐厅。系、有得时候咧，当佢叫一啲饮品或者系叫啲嘢食嘅时候咧，系有啲俗语嘅。 冇错。 系啦，咁今日呢条好简单嘅啫，就想问一问嘅就系、是、茶餐厅俗语，肥妹点解？ 肥妹啊， 有冇答案拣噶？ 我记得我知嘅。 有冇答案拣？ 有答案拣嘅。A 领物 ，B 热朱古力 ，C 红豆冰，定系 D 好立刻咧？唔难系嘛？肥妹，我真系唔知道。譬如汪阿姐，我知系热咖啡啊，系咪先？啊，肥妹系咩咧？ 靓仔，我知系白饭啦。 冇错，系啊，呢啲大家都知噶啦。 大帽就炒只煎蛋啦、 okay, 茶餐厅啊咩话？ 大帽就系煎只蛋， 冇错。其实好多人都知噶，系啦。但系就系呢一个，我真系觉得好笑。茶餐厅俗语，两杯肥妹，即系咩咧 ？A 领物 ，B 朱古力 ，C 红豆冰，定系 D 好立克咧？ 我估好立克。 肥妹喎、 啊，咪好好立刻系咪？ 我谂而家应该唔流行啊，因为我去茶餐厅好似好耐冇遇到肥妹啦，冇人 定系定系而家基本上系少用咗呢啲 terms 咧。 唔系肥肥妹， 呢啲系旧式茶餐厅嗰啲嚟噶， 即系肥肥啲啦。 唔系通常用呢一啲俗语嘅，你都发觉嘅就系应该系旧式嘅茶餐厅，同埋咧啲伙计系比较年长嘅。其实佢哋系专登咁样嘅话咧，就令到你哋唔知道佢讲乜嘢。有呢一个咁样嘅讲法嘅， 嗰、那个那个年代啲人可能都中意食个谐音嘅，咁点样肥肥肥到 肥妹，系啦， 肥到个饮品名。 嗱，我觉得唔系， 因为你哋识添，你又话你识佢。 我觉得唔系领物，因为领物系近呢廿年、卅年先 系系冇错， 同埋我哋查咗领物。 仲有咩？ 朱古力， 你好肯定。 系啊，你唔好咁样嘅。 佢错， 你肯定。 我喺茶餐厅都打滚咗二十年啦。 你食茶餐厅啊嘛？我就系啦。 我净系想一阵间做完节目去食午饭去茶餐厅，就叫杯肥妹睇下佢送咩嚟， 睇佢送咩嚟。 佢嬲啦，佢嬲啦。 定可能伙计都话冇听过。 阿伙计话：你嗌我啊，肥佬。 我就唔帮你落单。 系啊。 好啦，点样？领物炒咗佢啊嘛，系咪？ 我 红 豆 冰， 热朱古力， 红豆冰， 热朱古力， 热朱古力， 热朱古力，红豆冰，你要乜嘢？ 好啦，吓， 你要乜嘢？好啦， 好啦， 好似落紧单咁。 我服咗你哋，分咗头先，当然有人啱啦。正确答案嘅系朱古力啊，校 长，好嘢，校长嘢。 俾你嘅确呢啲嘅选项当中嘅话咧，其实点解嘅啫？肥妹就系朱古力咧。朱古力是最肥的嘛，成日都叫你不要吃那么多朱古力啦，会变肥妹的。 咁你不是肥仔啊？ 所以唔系，其实当然是讲呢啲咁嘅嘢嘅，会好笑啲啦。你肥仔都得嘅，咁但系佢就叫肥妹，就叫做热朱古力。 好嘢，校长嘅破 蛋。 好，第三条 都是食物题，有一样食物东莞好出名嘅糖虾，叫做碌鹅啊！大家有冇食过碌鹅啊？ 冇，听都冇听过。 听过 冇食过。 你有冇食过啊？ 鹅系咪烧鹅个鹅啊？ 系， 我听过 鹅嚟嘅，系啊，叫碌鹅，碌系 石 字 边， 系啦，咁佢系 唔系车碌个碌系嘛？石字边嗰、那个 系啦，咁佢系啡色嘅，即系有啲汁酱嘅， 系 吓。OK， 咁点解叫碌鹅咧？四个答案啊， 系 A。佢咧其實一個烹調方法，喺嗰啲滾嘅油嗰度將只鵝碌嚟碌去，碌嚟碌去。B 叫碌鵝啊，但係啲東莞人咧 邊個碌啊咁 就即係碌 哦碌 碌面啊， 碌面個碌。 喂，碌鵝碌鵝，跟住講下就變咗碌鵝啦。C 第三個答案，原來嗰時有個洋人去咗東莞啊，其實咧佢係講英文啊 ，look。L O O K， 冇理由， 我 冇理由， 好难 啊！呢句真系好难，呢个答案好难。 你谂唔到嘢啊？你谂唔到嘢啊？呢个定唔系？ 呢个好差个。 啲，你都傻。啲就系咧， 你冇嘥时间啦。 嗰啲鹅咧 就通山跑嘅，就好似嗰啲走地雞咁樣，然後咧就揾啲嘢去追趕佢， 即係翻個碌字噶。 唔係咁有啲我咧就 碌嚟碌去， 跑得慢就碌碌落去， 都唔係 C D 都唔係。 A B 啊，好差你。 咁你净系讲多次 A B 得啦。 充数啊， 讲多次 A B A 系咩 ？A 就系咧喺个镬嗰度咧碌嚟碌去整熟只鹅。 嗯。 B 就系咧其实系碌啊碌熟只鹅，讲下啲客家话。 校长觉得咧？ 就錄 我都覺得係諧音機會好 啲。我都覺得係 B。 我揀 B。 因為頭先佢講咗話有醬汁嘅，有醬汁我就應該係錄熟佢。 B B B 全 B 全 B。 C 有冇人揀啊？ 冇 C。 冇。 校長有冇興趣揀下 C 啊？ 我覺得諧音機會好大。 O B O B B B B 答過嚟，全部你都錯。 咁啊 A 咯。 A 哦，唔俾人讲得似咁咩？ 错啦， 系啊，但你全部错。 我真系冇谂过你越嚟越差嘅选项，你明吗？即系其实 A 我太过 straightforward 啦嘛，我仲谂你个人都应该会系咁，我系会转个弯嘅。 好 shallow 啊！就真系咁样开到门就出去啦。 校长，你话佢哋啦。 红黄绿串又串，聚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甜使我面红，其我幻想有天去北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于顽抗。彩虹音差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普遍共识。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国家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下午就新能源技术与国家的能源安全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又强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把握当今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又要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旺角唐美道长辉大厦清晨发生火警，七人受伤，其中一名男子情况危殆，其余五人严重，一人稳定。消防话唔排除有电器着火引致火警，又指现场嘅火警钟未有启动。消防处高级消防队长司徒宏斌表示，火警喺清晨大约六点发生，涉及一个单位，由于走廊当时布满浓烟，要花时间寻找起火单位，加上喺清晨时分起火，其他居民需要较长时间疏散。 在十楼起火单位外的走廊发现一名男子，当时已经昏迷。他说大厦是1987年之前落成，正是进行消防安全系统翻新工程，可能令到火警中未有启动。另一个原因可能与火势有关，火场热力影响走廊属于警报系统的电线。他又说出事单位是慈善机构租用给无家者居住，初步未有发现助燃剂，起火原因无可疑。财政预算案宣布楼市全面设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局会密切留意市况，如果再次出现失控，政府会再采取措施。陈茂波出席本台英文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的时候被问到宣布全面设立之后市场的反应是否符合预期，他说相信成交量会增加。至于预算案提出发债的可持续性，他说政府的发债水平仍然属于低，而经济正在增长，预测在本港强劲经济基本面上更需要投资未来。陈茂波又说征收 3% 酒店房租税只是占相关旅客来港过夜开支少于 1%， 而本港将会举办多项大型活动、论坛和研讨会等。他相信只要本港加强服务，让旅客有更好的体验，有关税款不会影响旅客来港的意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3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58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2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6.74升1.1，美团系报85.8，系升6蚊。腾讯控股275.6跌1.6，恒生中国企业57.9升5毫，阿里巴巴72.9冇升跌，理想汽车179.2升1.9，友邦保险62.8跌8毫，网易172.8跌3.4。百威亚太12.74升6仙，港交所240.4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0.35，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6，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9870点，啱啱调咗系报39863点，升697点。港金报19100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89美元，卖出20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介乎旺角道同亚街老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要封闭，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观塘嘅公乐道系有爆水管，公乐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康利道嘅部分行车线系要封闭，康宁道来回方向嘅车辆唔能够由观塘公乐官立中学嘅路口转入公乐道。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讲电话都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Joy Boy 作曲 T 妈，作词 T Rex， 主唱 Marco 叶振华。关声倔强，作曲作词张简君伟，主唱殷济如。 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 道理都懂，作曲钱雷，作词刘德华，主唱刘德华。 活在那诗一般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手撕我过，两心不再是拍和，命里深深的痛楚，但是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阿哥，我今次系咪玩完啦？ 你嘅人生都仲未开始，后面仲有大把好日子你过啊！ 男音同西决哭诉，西决呢一刻系咪能医不自医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睇完新闻之后咧，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咁一阵间咧，继续同啊马校长倾偈，咁啊提嚟大家18723888，18723888，可以马上打嚟，靓妈接紧呢个电话，登记点唱。今日嘉宾香港四邑乡工总会陈南春纪念学校马文汉校长， 马校长早晨， 各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好，咁啊。通常校長出去講嘢咧，都係要介紹下學校同埋嗰個工作背景先嘅。咁咧，頭先你剛才介紹嗰個學校啦，我學校一間中度智障兒童學校，即係簡單講咧，佢服務嘅學生咧都係中度智障嘅。 係、哦、啊。 咁咧，其實我又介紹下自己，我1992年入行啊。我其實做咗特殊校老師咧，就已經超過30年㗎啦。 好耐啊！ 你个样咁细个， 系啊，真系噶，所以你 真 系 好 B B 啊！呢句录低佢啊，头先嗰段录低佢，得闲播。 我讲真噶，你唔似咯，系啊， 咁咧就我都今日 辛苦你啊！ 今日嚟咧都系想咧，即系用同广大听众咧都科普一下， 系 科普一下咧香港特殊教育啊，当中智障儿童教育啲知识，咁 啊 都系即系等大家都认受下或者知道下嗰个香港嘅发展啦。 嗯， 咁啊，不如咁啦，我哋开始好嘛？ 好， 好嚟咯吓。咁啊，第一題，咁一般嚟講咧，智障兒童學校咧就分為輕度同埋中度同埋嚴重嘅。 嗯， 好嚟咯，一個學生六歲，佢嘅智商咧係五十，咁一般嚟講，教育局會安排佢去邊一啲嘅特殊學校咧？ 嗯， 好啦 ，A 輕度智障，B 中度智障 ，C 嚴重智障 ，D 肢體傷殘，就 A、B、C、D 嘅啫。啊 ，IQ 五十啊 ，IQ 五十， 嗯。 六岁啊，会唔会同六岁同个年纪有关啊？ 轻咯，我唯有，我觉得系咯。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校长？ 好啦，嚟六岁小朋友读书噶啦，智商五十，即系 I Q 五十。一般嚟讲咧，教育局会转介佢去边类嘅特殊学校 ？A 轻度智障，啊 B 中度智障 ，C 严重智障 ，D 肢体残障。 轻度， 因为我会觉得就系其实校长点解会讲紧佢几多岁呢？ 嗯，系啊， 系嘛， 同佢， 所以就系同 系啊，发育 系咯，同佢发育有关咯， 系啊，系啊。 A， 我估 B， 轻度， 即系如果 A、B 都有啦，啊， 李丽蕊啊， 系啦，争你啦， 快啲啦， 一 A 一 B， 放学去踢波啊， 嗯， 就跟人唔跟嘅啫 ，D D， 好啦，咁啊，有人啱喎，咁咧答案咧就系 A。 哦，轻度 系啊，咁啊，简单啲讲咧，我哋咁样分嘅，IQ 五十到六十九咧就轻度智障儿童学校啦，咁然后 五十到五十九啊， 六 十九，对唔住， 咁然后25到49咧就中度智障嘅，咁啊严重咧就24以下，不过咧都要即系做个提一提先，咁如果即系有家长即系有呢方面需要咧，你都系直接咧要去揾翻咧你所属嘅分区去揾教育局去联系，因为其实咧呢个就某程度上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分类方法，咁好多操作都。唔同啦， 知道。 咁如果简单讲，六岁其实某程度上咧就 系 引导你错误嘅，因 为 系 咯，所以我就问点解你会讲 就服务六岁到十八岁嗰个期间嘅学生嘅，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个焦点反而系智商五十， 嗯，就唔关几多岁事， 唔关几多岁事啊，简单讲咧，六岁到十八岁。好啦，咁啊，低就系咯，咁我入嚟嘅时候咧就见到咧，港台香港电台就应该系95年啦，应该就咗96年啦，咁我又好想问一问，你估香港嘅特殊学校第一间？是哪一年成立的呢？第一间特殊学校，我俾个四个年份你拣啊。 好 ，A 1960，咁我简称全部都净系讲尾数啦。B 65年 ，C 70年 ，D 75年。 70咯，撞咯，我都唔知。 阿梁家章先生拣 70咯， 70。有冇其他拣法？ 我拣75， 你拣75，咁似？ 系啊， 70 75，阿 Sarah 唔系好耐啫，我觉得。 我揀六五， 你揀六五系咪？ 系70 75， 1960有冇人揀？ 冇， 冇人揀就啱啦。60系错嘅，咁啊答案系 B， 65年啊。 咁啊，简单 系早嘅。 简单讲咧，如果65年咧，出年就应该60周年啦。 系， 咁啊，第一间嗰间咧就系香港神光学校，佢1965年成立，咁啊而家咧都名都改埋噶啦，因为即系嗰个属会改咗名啦，而家叫做咧康子狮子会神光学校。咁啊，佢明年系应该转禧纪念啦，转禧纪念啦。咁我其实星期六咧，我都参加咗另一间咧特殊学校嘅呢个金禧纪念啊，都系50年噶啦。即系其实喺香港嚟讲咧，我哋服务唔同教育需要嘅學生咧，都係好有經驗啊，幾十年嘅事嘅，咁所以咧都係即係我哋呢一班默默喺度工作嘅教育同工咧，都係咧即係做咗好多好多貢獻。 好多謝你哋，其實好多謝你哋，係啊，為咗需要嗰啲特殊教育嘅朋友嘅話，亦都係默默佢耕耘去做咗咁多嘢咯。 所以我今日 諗係65年開始咯， 所以我今日嚟到咧，除咗我即係代表自己校嚟咧，都代表我哋特殊教育工作者咧，都係即係簡單講，我哋都係即係我哋好努力工作㗎，我哋咧都係面對好多困難 嘅挑戰 嘅，我哋咧都係。 继续努力嘅。 好， 而且同学仔嘅话，亦都要继续努力嘅。 你心机啊，加油！ 好啦， 好嘢。 咁大家对特殊教育咧呢排咧比或者比较听得多啲嘅咧，可能有关自闭症呢个名 字， 系，因为咧就呢个名喺嗰、那个、我谂喺各大传媒啦，或者报章杂志咧，或者任何嗰啲 YouTube 都系见得比较多啲嘅， 报道比较多。 咁啊，不如又科普下自闭症啊。 好啊。 咁啊，譬如学校嚟讲咧，我哋其实都有七成学生咧都系有同时兼有自闭症情况嘅。 嗯。 好啦，咁啊，以下呢四个名字，下列边一行系同自闭症相关嘅吓？听听啲名咯。A孤独症 ，B 亚氏保家症 ，C 自闭症谱系障碍 ，D 以上皆是。 可唔可以再重新个问题啊？ 好啊， 校长。 以下呢四个名称边一项系同自闭症相关嘅 ？A 孤独症 ，B 亚氏保家症 ，C 自闭症谱系障碍 ，D 以上皆是。 D。 你的意思就是或者等于 三样都有关， 自闭症 冇错， 三样都有关， 多 系咯， 多 咁啊。通常做选择题咧，当唔系好清晰个答案咧，拣以上皆是，其实命中率咧都系超过50%噶啦。恭喜晒！ 因為我知道亞視保家症就一定係， 係係係。我哋通常我諗一般嚟講啦，都係用 Google 嘅知識啦。孤獨症通常就係其他地方嘅譯名嚟嘅。咁亞視保家症通常就指能力相對高嗰啲。咁其實而家咧，我哋都係會喺診斷嘅名稱上咧，用咗唔同嘅講法。譬如自閉症、孤獨症、亞視保家症、高功能自閉症、自閉症傾向、自閉症症狀， 都係一樣嘢。 非典型自閉症仲可以讀好耐讀落去嘅。以上嘅名稱咧，都統稱為自閉症譜係障礙，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咧，其實而家嗰個叫做診斷嘅方法啊，同埋嗰樣嘢咧都係先進咗好多，同埋嗰個叫做歸類嘅情況咧都係好多嘅，咁所以其實亦都得到各大傳媒啊或者各大嘅即係媒點咧去關顧咯，咁我又覺得其實佢哋好美麗嘅，佢哋好可愛嘅，佢哋咧好多時咧都畫到啲好扣人心弦嘅畫嘅，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啊，我舉個例，一個好深刻經驗嚟，嗰時都係即係叫做啱啱入行啊，咁咧就有個校車咧就會兜過個山路咧就翻學校嘅，咁咧有一次咧就上視藝堂，你冇睇小我喎，我都教過視藝嘅，咁我唔識噶， 我冇睇 視藝，即係畫畫 嗰啲， 係啊，咁啊就叫佢哋畫學校，咁啊梗係有啲畫四方格啊咁樣啦，咁有 見到乜嘢咪畫乜嘢， 有個自閉症學生咧就畫咗一個角度嘅學校咧，係我哋老師全部都冇見過呢個角度嘅學校 啊，係， 即係佢用咗一個視點咧係畫咗間學校個側面出嚟。咁我话收话即系叫做收功课就呢个个人室分享啦，咁大家睇到就哇哇声，喂边个画？咁啊讲咗咩？哦，佢真系画到呢、這个，但佢喺边度见到呢个画法？咁啊收尾大家都唔知，拎俾个校车司机先知。原来个校车司机咧会沿住条山路咧行翻落去间学校咧，喺某一个位系会见到呢个角度嘅。咁我又唔忿气，真系查根究底，老师真系，我真系跟一次校车，真系揾到嗰个角度，见到呢个我哋从来冇见过嘅学校嘅一个位置。 哇！世界真系好得意， 好深刻啊！呢啲名画喺国内或者英国其实都系好多呢啲相同嘅作品咯。系即系简单讲，佢哋好美丽、好可爱，我哋好中意我哋嘅工作。咁啊，我哋有个同事啊，有个同工，有个或者叫做资深同事都讲。咧，佢哋好多时令我哋觉得好难嘅，但系好多时令我哋咧越难越爱，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咧呢个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自闭症嘅同学咧系好值得我哋关心咯。 好，非常好啊！好啦，咁啊到第四题， 有冇都有大家都啱过啊？系嘛？咁啊呢题系有啲难度啊吓，呢题有啲难度。好嚟咯，呢啲名更加 越难越爱， 更加好嘢喎！呢个名更加巧口啊！以上哪一项不是？啊，不是啊，自闭症学童嘅教学策略啊，唔系啊。A 视觉策略 ，B 心智解读 ，C 社交故事 ，D 听觉支援。 听觉支援。 好啦，咁我嚟多次个选项啦。 好 ，A 视觉策略 ，B 心智解读 ，C 社交故事 ，D 听觉支援。边个唔系？ 听觉。 不是啊嘛。 不是， 我觉得听觉。 剛才他已經講了，即是校長已經講了視覺就一定有啦，他教我講嘛。 係啊。 咁如果心智一定要咯，係嘛？ 係啊，社交都要， 社交都要啦。聽覺就反而係， 但佢都要聽嘢喎，心意啊。 不是喎。 係啊， 唔係咯， 方面嘅支援啊嘛。 你揀 boy， 係啊， 我揀 dog。 我聽到，聽到 dog。有冇其他 選項？兩個多， 你係多咩 ？boy，boy 啊，佢 B 啊， 個 boy 兩個多， 係啦，一 B 兩 D。 一邊兩邊、 啊、有人啱， 咁有人啱嘅，咁啊好犀利，即係我出都出得唔錯啊！啊、嗯，同時間就係、是、大家對自閉症嘅 冇錯 嘅認識都深 啊 嚇、 啊， 好啦，答案係唔係自閉症教學策略嘅 D 聽覺之王、嗯，因為其實喺舊年咧，教育局出咗本自閉症兒童教學策略啊，佢、嗯、列咗26種實證嘅教學策略方法俾自閉症同學，咁當中咧就有 A 視覺策略，有 B 是心智解讀，同埋 C 社交故事。咁、 嗯、 我今日嚟咧，其實懷住一個任務嘅。 嗯， 个任务系咩呢？就系、是、我哋咧就透过优质教育基金咧就申请咗一个项目咧就做社交故事嘅。咁、 嗯、 咩叫社交故事呢？社交故事其实系一种工具咧，帮助呢批自闭症嘅人士咧去理解社会嘅情景同埋处理一啲特定嘅情况。 嗯， 简单啲讲咧，佢哋唔识得睇眉头眼额。 嗯， 佢哋接受唔到一啲行程或者位置嘅改动。 嗯， 所以透过社交故事咧就话俾听咧嗱，改咗噶啦。啊，我今日咧唔系搭呢、這个小巴翻学、 嗯。 一个最经典是咩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小巴曾經轉過座位嘅、 嗯， 其實轉過好多次嘅，14座變16座， 16座， 佢哋接受就19座。咁咧有一次聽家長講咧，就今朝翻唔到嚟， 做咩 翻？佢肯上唔到學啊？因為佢話今日嗰架小巴唔係嗰架小巴喎。 所以唔肯上車， 多咗兩個位。 咁啊，收尾咧，原來發現咧，原來嗰個小巴路線咧就轉緊車啊。咁、 哦、 佢平時咧都係搭16座位嘅，咁突然間咧就個小巴座位唔同咗。咁、 嗯、 一般乘客就唔會發現嘅，所以有位就坐入咗錢或者係落車入錢咁就走噶啦。佢、 嗯、 堅持唔肯上車，堅持唔肯上車。 呢、嗯、架唔啱，呢架車唔啱。 呢架佢話呢架唔係嗰架小巴。咁、 嗯、 咧收尾咧就結果咧就要等到終於唔係多咗座位嘅小巴先至翻到學。咁、嗯、咧。就即係喺我哋即係一般即係生活嚟講，我哋唔會覺得係好奇怪咯。 嗯、 但係佢哋咧就去到呢啲位咧，佢就會卡住咗、 嗯， 卡住咗。 佢哋好難接受一啲好特別、好、嗯、特別嘅轉變。 即係我諗形容就係佢覺得根本就唔係嘅。佢、 哦、 解讀唔到嗰個世界咯，咁、嗯、所以咧，我哋有陣時我哋會即係如果佢叻嘅，我哋可以講得佢明嘅，佢睇到嗰個視覺嗱、嗯、寫住19座位，寫住16座位都係嘅，咁佢哋就可能會掌握到個分別咯。咁變咗就我諗呢個對我哋要幫佢咯、 嗯。 我哋為咗 能夠知道有咁嘅需要嚇，其實實際上佢哋真係 我哋為咗呢個項目咧，我哋將我哋之前做落過1000個社交故事係1000個咧，我哋用咗而家最流行嘅 AIGC、 嗯、 人工智能生成嘅項目咧，就寫咗個 QEF，、 嗯、 我哋可以。自動製作一個社交故事生成器， 嗯、 我同其他學校分享過咧，啲學生啲輕度智障嘅自閉症學生咧，佢唔開心，佢哋選項清單選到個社交故事出嚟俾自己睇，睇、 哦、 完之後同個老師講：我而家開心翻啊！咁、 哦、 我真係見到好鼓舞，所以我今日嚟呢度有個任務、嗯、就係我好想話俾廣大嘅聽眾聽咧、嗯，其實AIGC 呢啲咁嘅新嘅技術咧，其實對我哋嘅學生嚟講咧幫助好大。咁、 嗯、 你希望咧，如果評審都睇到嘅。话咧就通过我哋呢个申请啦。 好， 好啦，时间关系咧、okay. 要最后一题啦。 第五条啦， 好嘢。 仲有咩 题？咁啊，头先四题大家都有答啱，或者我都出题出得好啊吓。 系啊， 人工智能生成嘅技术咧，请问你喺特殊教育嘅边一个范畴可以作为应用 ？OK， 第一个行政 A 行政 ，B 学与教、 嗯、 ，C 学生辅导。 嗯 C 誒 D 以上街市， 以上街市啊， 以上街市 ，yeah， 好嘢 ！AI 真係咩都做得到， 係啦， 係咪？我哋做一輪都有上過 AI 嘅， 係啊，我哋上過 AI， 我哋都要學啦。 我覺得呢個節目好有質素。我觉得呢个节目咧，啲主持人咧好优秀， 你就 难唔到你哋嘅。 我想录低佢啊，系啊，你就 三二一，讲 答案系 D。 好嘢！今日真系好多谢晒啊，校长。咁啊喺12点之前咧，有只歌咧，校长专登拣嚟嘅。我想有啲特别嘅意思俾校长自己。 你呢首歌，我觉得我哋之前嘅话有倾过、 嗯。 我觉得你嘅善意啊，即系啊，对于呢一首歌嘅一啲睇法嘅话，我觉得系我睇唔到呢个角度嘅、 嗯。 请你讲下，校长。 我是懷住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嚟呢個節目嘅，咁咧我最近咧我外母咧就有啲身體唔舒服，咁我好希望咧就代表我哋全部屋企人好多噶，我哋好大家族嚟嘅，上嚟送一首歌俾佢聽，佢最中意張國榮嘅，咁我就想送一首 Monica 俾佢聽。 點解 Monica？ 咁啊呢首歌咧，其實我喺18、19歲嘅時候已經聽噶啦，咁啊呢首歌好似係講，應該好似唔係18、19添啊，冇扮細，就以為一個即係追女仔嘅歌，但係實際認真聽一聽咧歌詞啊， 嗯、 你 你愛我不顧一切， 係不顧一切。 其實呢種女士對人不顧一切嘅愛，其實除咗媽媽之外，仲有邊個會做到？ 嗯， 其實我認真聽過呢首歌，翻聽翻首歌咧，當年阿黎彼得先生咧，佢可能係真係寫俾張國榮過嚟追一個叫 Monica 女仔，佢有冇講過嘅？ 嗯， 但其實我自己而家聽翻呢首歌咧，係真係歌中無愛嘅歌。 嗯， 即係裡面講到好多點點滴滴咧，佢示範咗點樣同個小朋友示範咩叫戀愛，咪即係媽媽同爸爸喺屋企示範啲呢就叫個夫婦相處之道咯。咁、 嗯、 所以我諗我哋都幾十歲啦、嗯，我哋咧去到呢啲階段咧，我哋好感恩我哋嘅媽媽嘅照顧， 係 即係帶大咗我哋好多啊！我代表我太太，我個女兒即係佢外孫女咧，希望我外母早日康復。咁、嗯、我希望咧，我哋一齊繼續聽好多好多張國榮嘅好歌。 仲有一句説話嘅就係話 ，Thanks Monica， 誰能代替你哋為？ 俾你講中曬啦！ 多謝曬媽媽姐， 付一切，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好多謝一天你改變了我，無言來奉獻。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Thanks, 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Thanks, Monica。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洋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 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啦，十二点答二啊，提嚟大家答半就会点唱嘅时间。咁而家打嚟就啱唔啱好啦？ 一八七二三八八，今日三二麻麻。又 唔係太差， 又要追數係嘛？又要追 數，係啦，1872388。 车路的事， 超大家好，车路大人潮主，潮主经常带最新的资讯俾我哋，新鲜热辣的话题，梗系要讲啦。 哇，犀利啦，财政预算哦， 冇错啊， 同车有关， 冇错，同车有关， 今日嚟一个大包围， 大家息息相关噶啦，路都有关啊，今日 睇完啲资料真系写个复字啊，今日非常详尽吓，所吸引嘅， 好犀利啊，因为有啲嘢真系必须要分享一下，因为大家生活上面每一日都面对。紧嘅嘢啦，咁我哋除讲车之前，我哋讲下啦，行人都有关，会出咗呢个财政预算之后，系啊，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我哋喺2022、2023年之间啦，两年，其实我哋系讲紧捉行人乱咁过马路，多咗好多啊个比例 系， 我哋俾翻少少数据大家，其实2022年咧，其实检控次数咧系讲紧6000几次啦，6600次啦， 其实都多 多啊。 六千几都多啦， 其实几夸张噶呢个数字，但系 一日差唔多20班喎， 要啊，系啊，你谂下佢哋其实咧， 但系如果你望下马路，你就唔觉得多噶啦。其实基本上日日每一条马路，系咪先？其实就。即係其實 大家其實都要小心啲啦， 咁 絕對唔建議亂咁過啦。咁尤其是繁忙嘅路口啦，但係一去到2023犀利啦，由6700次左右啦，去到8900几次啊。其實講緊如果個比例上係咩？多咗30% 出嚟啊！ 雖然係，不過咧，我想問大家咧，你哋有冇過馬路時留意？而家真係。多咗好多人係真係等到完全轉曬綠燈，我自己個我覺得啦，因為每日我放咗工之後咧，我都會去行去自己買食啊，周圍去啊咁樣。我見到而家停喺路度等綠燈嘅係真係多咗好多，反為嗰啲叫做亂過嘅咧係真係好少啦。而家 係 咁咪即係有用咯， 有用， 我覺得有用嘅。 經過咗2023呢8000几，差唔多9000次之後咧，大家真係學識咗一啲嘢嘅，真係好明顯。學大佬講，其實真係多咗人係直接等到佢轉咗燈先至過嘅，尤其。其实譬如讲紧喺中环啦，以前讲紧你冇车嚟嘅时候系咁过噶嘛，大家 系啊， 而家全部都好乖，企晒喺度等灯噶，其实好事嚟嘅， 好事嚟噶， 大家起码安全啲啦，行人又安全，对驾驶者都安全咗咯。 你讲得啱。 其实大家又问一下啦，咁其实因为啱啱过完年啦，大家觉得今年个试验花好唔好睇啊？ 好， 系咪啊？ 系啊 ，OK 喎 ，OK 啊 ，OK 啊。 有冇投水嗰个试验花几多钱啊？ 唔知喎， 系 啊， 千几万 啊，烧银纸啊， 系啦，冇错，系好畅快，嘣嘣嘣， 哇，咁又几千万咁样， 又俾翻啲参考大家，咁其实因为我哋会烧两次烟花 嘅， 早啲嗰个短啲嘅，就1600万嘅啫，咁好啦， 你讲紧新年贺岁烟花啫，其实我哋每一年系烧4次烟花嘅， 冇错， 冇错， 咁长啲嗰个新年烟花系点样？1800万嘅， 哇， 系啊， 真系烧银纸， 系啊，都几贵嘅， 哇，好贵， 点解会无端端提呢个烧烟花咧？其实咧，啱啱好 同 亂過馬路有關啊！ 因為咧，你叫燒煙花指數係 啦，冇錯。我哋俾個指數大家做一個比例啊！啱啱好呢8900次嘅亂咁過馬路， 即係講2023年， 多謝有份俾個2000蚊一次嘅人啦。 2023年， 我哋啱啱夠燒一次煙花嘅係， 多謝大家贊助，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冇錯。 係啦，咁好啦，咁我哋又睇翻啦。咁其實牛肉乾啊，真係叫做抄牌，亂咁泊車嘅抄牌啦。咁其實咧，嗰個數量就真。真系惊人啦！2023年 多咗啊， 多咗噶，多咗噶。我哋讲紧，我哋一共系派发咗差唔多300万张啊！ 哇， 2023年 系啊， 整年 系啊，整年 系。 咁其实系好夸张嘅吓，呢个数目字。去到2024啦，咁其实我哋嘅目标咧，其实系 keep 翻差唔多数目字就 OK 啦。 系。 咁好啦，咁其实咧呢一个比例系咩咧？每日我哋抄咗几多张牛肉干咧？其实去到。8459次啊！ 每日 啊， 8000几张， 即系每小时系350几张。 嗱，讲真，我觉得咧，由旧年开始咧， 抄牌嗰個次數係真係多咗嘅，因為好多時候我都會見到就係有啲人好可能譬如可能擺低架車啦，違例泊車當然係唔啱，係 啦唔啱嘅。 但係好多時候咧，你一行翻嚟嘅時候，你已經見到嘅就係全部係必中無疑，仲要係全部都係即係 一條街又 有系統，有系統地， 係啊， 有系統地。同埋聽聞而家咧係用多咗好多影相抄牌啊嘛，所以變咗嗰個效率快咗，易咗。亦都中嘅機會高咗， 係啊，因為講緊咧，其實2023之前咧，我哋都仲係用一啲好傳統嘅方法㗎，一對一啊，咁、就可能警察啊，或者啲抄牌官直接就逐架由頭抄到落尾，人手咁樣進行嘅，仲要人手寫單㗎嘛，以前 要㗎。 其實而家撳個掣已經得㗎咯，佢哋只要影咗你相，跟住撳個掣，咁就已經出單㗎啦。 冇錯， 同埋而家 張單好長， 係啊，唔係單人嘅，唔係單人匹馬， 我知啊， 成隊人落車，跟住由頭抄到。 经常系 冇得走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大家都有句啦，咁尽量有停一场嘅，拍翻停一场啦。但系因为都系双向嘅呢样嘢，咁政府俾翻多啲停车场，俾翻多啲咪标位我哋啊。 点样都好嘅话，都系唔好违例泊车，因为其实你有时你谂下个系唔抵嘅， 冇错， 好大压力 噶。 你泊咗违例泊车咧，你成日凝住 心话话， 心话话唔好啦，入停车场 啦，系咪？ 但系有阵时好惨，我之前同阿大佬都倾过一个问题噶嘛，我哋譬如去有啲区。咁就附近真係冇停車場嘅，淨係得幾個地獄停車場包圍住嗰個區嘅。咁其實點算呢？真係冇得揀嘅。所以其實嗰個區呢、我哋唔好公開講佢啦。但係嗰個區附近呢、又冇街位、停車場就地獄㗎啦。咁、其實嗰個區呢特別多人泊咗喺街邊嘅。咁所以都有句啦，咁其實可以政府考慮一下嘅。咁、那個範圍既然咁多內街，其實會唔會參考返外國嘅做法呢、你全部變晒去做街邊嗰啲叫咪標位，會唔會好啲呢？大家其實真係想俾錢㗎喎、即係大家純粹係一個安心願意俾錢去泊車嘅，合法地泊車， 但係無奈地 只不過真係冇選擇嘅情況，咁、大家就冇辦法啦。 我想問你哋有冇試喺標位外等啊？我以前試過咧，即係我以前住喺一段時間住喺西環咁啊，咁啊樓下係有標位嘅，但係你真係唔知等到幾時㗎？夜晚每一晚，譬如我六點放工，我唔知幾多點先可以上到屋企食飯，因為咧嗰時等一個鐘又試過，個半鐘又試過，等有人走咯，一有人走就發啲即係揼咗鋸咁走埋㗎啦。 仲要睇下有冇人爭喎， 係啊係啊， 有啲倒後搶翻轉頭又見過啊，好多精彩情況。 係嘅，嗱我諗你都相信咁樣啊嚇，嗱我唔知啱唔啱，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佢係一個咁樣嘅設計，例如嘅就係話明明知道好多人會入嗰個區，但係嘅就係泊位唔夠，以及嘅就係周围附近嘅话，一啲停车场都唔够，未必佢呢一个系一个策略嚟嘅，系嘛？会唔会可能系咁样咧？ 多车系嘛？ 咁所以嘅就系到最后尾嘅就系我哋点样讲都好嘅话，都应该嘅就系就唔好违例泊车。 系啦，唔好违例泊车， 明 嘅。双方面一个 balance 可以出翻嚟，咁就最好啦。 同意你嘅讲法。 系啊，咁我哋又嚟啦。 好， 烧烟花， 好， 我哋翻翻烧烟花。你觉得我哋 烧烟花指数啊嘛，系即系可以烧几次啊嘛？ 我哋抄得咁犀利，我哋抄一年里边抄到300万张牌，你哋觉得可以烧到几多烧烟花？ 好多啦， 200,000千百万一个啊！我谂啊，烧到 几廿次啦， 几廿次系咪有 咁多次？ 嗱，我俾翻个数字大家啊，如果我哋就咁样除翻开，其实54次足够我哋每个星期放一次烟花啦。 即系好犀利 啊！即系呢条数其实嗱咁讲啦，其实政府库房系一个收入嚟嘅，收入来源嚟嘅。咁但系都嗰句啦，咁合理翻件事少少啦，大家希望俾到钱泊车嘅， 即系啲烟花射上去都有个车咁样。 唔系啊，你应该明谢翻啊，跟住落嚟嗰朵牡丹咧就系李小姐赞助， 定啱物管嚟， 被抄咗46次啊！ 多谢晒。 好啦，讲完我哋嘅抄牌啦。 咁嚟紧呢个仲犀利喎。我哋财政预算案都再宣布一样嘢嘅。咁其实之前大家车界别啦，大家好担心啦，一换一嘅电车计划会唔会系呢个财政预算案突然间一刀切冇咗咧？ 要定你娓娓道来啦。 好开心喎！咁其实呢一件事继续可以发生嘅，咁已经宣布咗啦。咁其实呢个计划咧会一路继续行到起码2026年先至再检讨嘅。咁就恭喜晒啦！咁其实大家揸諗住要换电车嘅车主好开心啦，咁其实你可以继续善用呢样嘢，咁呢个开心嘅，但係凡事总有两边㗎嘛，係咪？ 係啦。 咁我哋睇下喇 喎。 咁其实呢一个计划呢大幅咁样削减咗好多样嘢㗎啦。 咁首先就係嗰個叫做一換一個金額少咗好多啦，佢仲要有好多叫做上限喎、哦。咁其實個上限係咩呢？就係、是、大家要留意啦。咁嗰部車税前幾錢同埋税後幾錢？咁大家要睇嘅就係税前佢個價值啦。咁而家講緊到税前如果個價錢呢係27萬。咁税前27萬嘅话咧，咁其实咧系可以有呢个叫做免税优惠嘅、 嗯。 一过咗呢一个27萬之后咧，唔好意思啦，你要根据个税制去俾翻税噶咯。咁、 嗯、 再嚟咯，咁因为佢一换一咧就系讲紧我哋用部旧车 去换一部， 系啦，去换 动车 一部电动车翻嚟嘅。咁样咧夹夹埋埋嗰个分别会去到点样样啦。咁、 嗯、 其实咧讲紧，如果大家讲得切喺而家呢刻落单。 嗯， 部新的电动车可以在今年的3月31日之前来到香港，俾你可以同运输署登记得到嘅，咁就恭喜你啦、嗯，你就可以继续在旧的税制里面用到尽呢个最大的优惠咯。咁、 嗯、 但系啦，如果讲紧一啲头先所讲几廿万的车，廿零万以上的车，咁点算呢？在呢个新税制底下啦。 即系4月1日开始， 四月一号开始，其实你可能讲紧个同一部车，你个差价可能系会贵咗20-30万出嚟，都有噶。咁就系睇下你税前嗰部车价值系几多钱啦、 哦。 你越贵嘅时候，你嗰个差价当然越大咯。咁、嗯、所以大家如果系谂紧，我真系好有兴趣睇咗好耐电动车啦。咁其实呢一刻，而家呢一刻咯，你真系好快啲行动啦。 如果讲得切嘅话， 讲得切嘅话，但系、你买车之前都要同各大车行去 问 翻清 楚， 咁其实我系咪真系可以3月31日之前可以攞得到呢部车噶？如果你唔系 4月1日到， 或者唔系、我系3月可能29、30日到香港， 但系未登记， 系啦，登唔登记得切嗰啲，咁你都要小心啦。咁、你可能系就系因为呢一个新嘅税制，你可能系会无端端部车会贵咗好多出嚟嘅。咁、所以呢一个大家要睇清楚啦。 如果首次登记咧，即系如果我系谂住今年啊，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一啲优惠咧？ 首次登记其实都系睇嘅，其实最大分别就系一换一嗰样嘢，系、啦，因为佢系其实两样夹击之下咧，一换一个价钱少咗，税、嗰方面你俾多咗，所以两样一拼埋之后咧，就会贵咗好多出嚟咯。 呢跳格位咧，我记得上次加嗰个牌费咧，就系啦，大家赶住，因为一宣布咗几时，一跳都几高噶，跳 差好远啊， 差好远。 因为其实嗰刻其实我啱啱好系真系新牌费之前，我啱啱登记得切我部车，咁嗰刻我哋系平咗嘅，咁我即刻我都问翻车界别里边啲朋友啦，我话喂，咁当时你哋嗰、那个效果系点样样啊？佢话真系好大分别啊、因为大家都系一个心理关口， 赶急喺嗰阵时候买咯， 每一个人都系赶住喺嗰刻之前，希望自己部车系登记得到嘅。咁、一登记唔到啦，佢哋真系静咗好耐嘅，咁静咗几个月先至再上翻去嘅，即系大家 要消化咗 个 消息先， 消化咗佢先咯。咁、所以啦，如果大家而家呢刻真系考虑紧嘅，把握住最后呢一个优惠，咁、就去呢刻可以喐手噶啦。 好嘅、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关于嘅就系自定车牌。 系啊，冇错啊。喂，自定车牌，大家有冇见过一啲好特别嘅车牌喺路面嗰度走嚟走去咧？ 有 麻麻地， 系咪啊？ 有 见过啲乜嘢咧？ 啊！我而家唔记得咗系老虎乸，老虎乸，但系佢将佢拼咗音啊， 英文嚟 嘅 L O F U 咁样咯， 系啊。有另外一部唔知道大家见过未啦？咁其实喺香港车界里边好出名嘅，真系叫 taxi 咯。 我知啊，我想讲嘅就 系 呢一个啦， 真系的士嚟， 本身系的士嚟噶， 系啊，真系的士。 佢个车牌就系 taxi， 咁其实好得意嘅。大家可能喺路面上面成日会见到一啲好特别嘅车牌，好似呢啲咁样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可能 I love you 咁样，可能拼咗出嚟嘅。咁、原来咧，其实我哋车牌系可以同运输署申请做呢一样嘢嘅。 冇错，冇错。 咁啱啱啦，今次拍卖车牌，其实都有一个好贵嘅出现咗啦。D 字头啦，咁其实另外之前仲有一个 W 字单字，又系好贵嘅天价车牌出现咗啦。咁、其实我哋谂下，我哋点样样可以申请好冇啊？嗱、咁我哋个流程其实好简单嘅啫。譬如你心里边有一个组合嘅，你可以英文字、 handsome 咁样系啦，你可以任你拼， 好似系八个字嘅啫嘛。 系啊，八个字。咁、其实佢有少少条件嘅，例如系乜嘢啊？咁我哋咧。就平排咁去啦，順住我哋唔可以順住同樣嘅字母四個，或者順住同樣嘅數目字四個咁樣過去，其實係唔得嘅。即係你一定係要有組合性嘅嘢嚟嘅，咁、就可以諗下，譬如頭先大佬講啦，譬如你拼一個 handsome 出嚟，絕對冇問題嘅，可以嘅。咁、再嚟咯， 字母里面啦，咁有啲英文字系唔可以用嘅，咁大家可以记住啦。如果有兴趣做呢样嘢，个 I 字系唔可以用啦，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紧 taxi 嗰个系点样嘅，佢系 TAX 一嚟嘅，其实系就唔系 TAX I 嚟嘅。 点解咧？ 因为佢唔想两个数目字，即系数目字同英文字咁近似嘅，所以佢直头就英文字嗰边就唔俾人用啦。咁 I 字唔俾用啦。O 字唔俾用，点解？因为太似个零啊嘛，系啦，个 Q 字都唔俾用。 但佢唔俾用啫，但你用个零字代替。 系啦，你就可以咁样去，譬如 handsome， 我哋就用个零字去代替咗个 O 字嗰度咯。咁、其实呢啲系全部可以嘅，咁、个 Q 字都唔可以用嘅，大家谨记到，因为太似个 O 字，影相嘅时候嗰张生照太似样啦，系、啦，咁样中间可以咧喺英文字同数目字中间系可以有空格噶啦、甚至乎可以隔行噶，即系可以转行噶。咁你申请嘅时候就要好清晰去做呢样嘢啦。咁、先同运输署，譬如申请咗我哋可以英文加数目字组合啦，同佢申请，我想要呢一个车牌。咁但系大家谨记咯，唔系大家想要就要噶，喺、香港嘅话，咁我哋咧就要行一个系统啦，咁就要先去拍卖嘅，系、啦。咁拍卖当日咧就要睇啦，大家会唔会突然间当日出现拍卖嘅人见到你啱啱嚟整个车牌，喂好好、啊，突然间原来好好意头啊，定点啊，同你一齐抢咯。咁、所以就要睇啦。咁拍卖嘅时候，可能你如果好好彩冇人争嘅时候，可能几千蚊已经搞掂咗嘅。如果多人抢嘅时候，可能过百蚊，甚至乎去到天价都有咁嘅潜在可能性出现咯。 哇！咁如果有啲人可以帮你浪高佢嘅，咁最尾佢就唔要啦。 譬如大家 见 到 好危险， 阿潮潮原来去拍卖，跟住可能佢浪下价先， 超超 系啊！我就帮你浪。浪先，系啊，所以就要睇你当日有冇人同你去。 咁佢浪你，佢都有一个危机。你放手， 我收手嘅 时 候，佢就会中。 系啊， 系啊，咁所以大家就会睇下咯。即系拍卖嘅时候，最紧要啱心水啦，跟住啱自己用嘅嘢啦。咁但系又有啲车牌号码，原来香港系唔俾大家攞嚟用噶。大家知唔知系有冇见过啲咩车牌号码？系啦，一字咁其实一字嗰个咧就传统上面咧就一路都系已经政府牌嚟噶啦，咁所以嗰个就肯定得啦。 一见到话 嚟噶嘛， 好劲啊嗱。 其实二字头大家知唔知当年都系政府牌嚟噶？ 唔知 系其实当年咧二字咧系呢个财政司司长啊麦高乐拥有嘅、但系后屘咧呢一个牌放翻咗出嚟噶啦，咁、就俾大家镜头啦。咁、当年咧都系由一个商人投得啦，咁其实佢当年投得个价钱都犀利噶，950万。 但如果今日睇就唔犀利了， 系啦，而家就抵啦。但当年都1993年啦，咁其实可以买到都楼啊咁样噶啦，个比例好犀利啊。咁其实点解二字牌佢都咁犀利呢？其实因为当年一直沿用嘅都系财爷嚟噶嘛，呢、个牌 即系有钱嘅意思，财神嘅意思。 咁所以好似一个财神嘅意思，所以呢个牌当时一出嚟好抢手，好抢手，系啦。咁我哋就再睇埋咧，我哋譬如自定车牌谨记咯，英文字头有啲系大家唔可以拣嘅嘢嘅 ，AM， 点解 AM 唔得咧？因为全部都系政府车嚟嘅、大家知唔知 AM 系咩啊？ 我睇翻你今日嘅资料，我知啦， 冇错 Administration Motor， 冇错，原来 Administration Motor 嚟嘅，咁我初头谂我都谂唔明系咩嚟嘅，原来咁解嘅。咁、LC 嘅牌都系唔得嘅，因为所有 LC 嘅字头都系立法局嘅牌嚟噶啦。 Legislative Council 系啦，去到临尾啦，仲一个 ZG、ZG， 咁其实咧就所有都系解放军嘅车牌嚟嘅。咁、所以咧， 我 嗰边 成日 见 到嘅， 珠江珠 喺你嗰边成日有。 我觉得 Z 字头好有型嘅，唔知点 解， 点 知原来唔攞得啦。 好型啊！嗰啲车， 冇错啊！ 啲 Jeep 仔有时候我见到佢就话， 佢哋啲车都好有型， 好有型啊！哦，咁啊呢啲嘅话就唔使谂啦，系咪？ 你首先以上三个系列嘅车牌字头，大家唔使谂啦，即系自定车牌都要留意翻以上嘅资讯咯。 知道， 多谢晒，今日好丰富啊！即系啊，希望各位都可以攞到自己中意嘅车牌，不过系有价代价嘅咯， 系啊， 真系好特别， 要付出，要申请嘅。 冇错，多谢切切， 多谢晒。好，拜拜。好啦，十四度气温，相对湿度70%。听紧呢个风骚快运，记得号码啦，就系1872388，电话号码1872388。翻嚟答半咧，就系我哋今日点唱嘅时间，而家可以打嚟噶啦。好，先听12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唐美道长辉大厦清晨发生火警，七人受伤，其中一名男子情况危殆，其余五人严重，一人稳定。消防话唔排除有电器着火引致火警，又指现场嘅火警中未有启动。消防处高级消防队长司徒宏斌表示，火警在清晨大约6:00发生，涉及一个单位。由于走廊当时布满浓烟，要花时间寻找起火单位，加上在清晨时分起火，其他居民需要较长时间疏散。在10楼起火单位外的走廊，发现一名男子当时已经昏迷。他說大廈在1987年之前落成，正是進行消防安全系統翻新工程，可能令到火警中未有啟動。另一個原因可能與火勢有關，火場熱力影響走廊屬於警報系統的電線。他又說出事單位是慈善機構租用給無家者居住，初步未有發現助燃劑，起火原因無可疑。金管局调整是用住宅物业及非住宅物业按揭成数，并暂停物业按揭贷款假设利率上升2厘的压力测试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英文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表示，暂停压力测试是考虑到现时利率已经接近最高峰，普遍认为美国联储局未来有机会减息，因此相信本港利率未来更有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暂停压力测试可以让希望置业的人士可以置业。被问到交椅洲人工岛的推行时间，陈茂波说必须先完成可行性研究，以及是否需要采取一些缓解措施，目前估计可能会延迟2至3年。有听众致电节目，希望政府多关注中产的需要。陈茂波说，政府在过去已经做了一些支援中产的措施，未来亦都会研究如何采取措施协助中产。中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指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港7日的考察调研，以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為引領，體現中央對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的全面關心。另外，今次調研的重心是經濟，相信特區政府樓市全面設立得到中央支持。盧文端在明報撰文又指出，23條立法已經在香港社會形成廣泛共識，來自外面的干預和攻擊亦都較預期的少。完成23條立法並不存在難以逾越的阻礙，完成立法之後就要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形容聚焦發展是解決香港各種民生問題的金鑰匙。他又相信夏寶龍今次來港調研肯定會為中央加大力度支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供重要參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初时有几阵雨，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天气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36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62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2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77升1.4，美团86.5升6.7，腾讯控股276.8系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58.06升6.6，阿里巴巴73.05升1.5，理想汽车178.3升1蚊，友邦保险62.9跌7毫，

我冇话俾旧街坊听。 啊，唔紧要， 有咩都揾阿七姨搞掂啊。 七姨有啲开心嘢喎、 啊，开心系咩开心嘢噶？ 系咪？ 系啊，就我会将只歌送俾个小朋友，个小朋友咧就今年嘅五月廿七号结婚。 系，都唔系小朋友咯，结婚就系咯，结婚 就 小 朋友。 我见佢嗰阵时系小朋友。 哦，咁唔出奇。 佢已经移咗民十几年。 哦， 咁佢妈妈咧就系我一个识于微时嘅旧同事。 嗯。 啊，咁妈妈就三月七号生日。 哦，同一个 family。 系啦，咁我就想。將呢只歌送俾阿 Charlotte，Charlotte 就係個小朋友， 結婚嗰位， 送俾佢媽咪三月七號。生日 哦，即系两件喜事啦，又有生日又有结婚，系咪 ？Charlotte 就系你由细睇到大五月会结婚嘅嗰个小朋友，系咪？咁而三月七号生日嘅嗰位闺蜜叫咩名啊？ Marissa， 系咁咪清楚咯。 佢哋移民去边啊？ 佢哋去咗英国。 哦， 你记得上网听翻啦，叫佢好唔好？ 系啦， 好。 有咩说话同佢哋讲啊？ Charlotte 咧，我就会五月廿七号先至再同佢讲。即是他结婚那天我跟他说 Marissa 我就希望他身体健康、因为他一向、的身体都不是太好、因为他经常睡不 着觉、 就 多东西想可能是不是心事、 人可能比较紧 张 一 点、但 是他其实他成日都说他很放松，咁我咪就唔知點解佢都瞓唔到覺。 哦， 佢根本就唔知道咩係放鬆，所以佢就覺得自己已經好放鬆咯。 佢係咪啲好忙碌、好多嘢即係兼顧嗰啲人嚟㗎？ 佢都唔係啊，即係以前翻工就話忙啫。咁佢即係 而家唔使啦。 咗民之後佢冇做嘢，咁、但係佢都佢成日擔心啲女啦，可能 都結婚咯，唔驚啦， 係咯。 媽媽嘅心態， 冇錯冇錯，長憂 九十 九 都係擔心㗎啦。 冇錯冇錯冇錯嚇，咁、你都 有冇聽我哋嘅節目啊？ 係啊，你叫佢聽啊，你推介啊嘛。 橫掂佢都冇乜嘢做，可以聽下我哋嘅節目。 佢呢個時候應該係凌晨、 我就成日聽咯。 你成日聽， 多謝 介紹俾佢聽，多謝你啊！嗱，咁你係咪放鬆啲啊？ 係啊，你瞓得好唔好啊，七姨？ 有冇啊，七姨？咁咪 係咯。哦，七姨有冇搞错、 真嘅喎、 多啲多啲， 系 啊， 你介绍好朋友听 啊。我哋又帮你问一问我哋嘅啲专家， 系 嘛、其实可以问一问阿 Dr. Matthew， 系啊， 即系点解有啲人会成日都系咁担心，系嘛、即系究竟系咩嚟嘅咧？ 又问阿徐 Sir 煲啲咩饮下， 各方面都帮你问， 又留意一下，又问一下潮潮究竟 系啊，关唔关佢啲马路嘅事？系咪佢屋企附近好多车啊？咁唔係阿懶啊， 咁都得。 佢考極都考唔到牌啊！ 哦，咁咪關事咯。 咁唔好勉強啦，唔緊要。 唔係阿懶啊，仲有邊個啊？ 仲有黑家婆。問下佢點解？ 總之揾個方法自己放鬆啲。 我哋幫幫硬你噶啦，七姨唔使擔心。 唔好咁擔心，好唔好啊？ 好。 好嗱，呢只歌咧就真的愛你係咪？係。好，幫你揀咗啊，多謝七姨。 好， 多謝曬啦， 拜拜。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恩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 踏入咗呢个三月啦，咁我哋呢坐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咧，都有两位朋友咧，呢个月咧应该都系好开心嘅，有咩又拥有自己嘅生日嘅日期，咁啊到时再话俾大家听，如果不过其实大家都应该记得噶啦吓。好呢个时候咧，我听另一位朋友嘅电话，佢就系 Leanne， 你好嘛？ 哇，好醒神喎 ，Leanne 把声， 系 叻女啊， 点啊 ，Leanne？ 咦，你又知嘅？我冇讲嘅喎。 乜嘢你又知啊？ 你打嚟你登记噶嘛？ 你把 声 咁醒神，你嘅把声咁醒神，你意思系？ 你唔知噶？ 我唔知你个名，点称呼你啊？又 听得出啫嘛？ 你其实 我想 得 咩？ 你讲 你 讲 乜嘢？ 你想讲咩？ 我想话我之前咧打过嚟噶，有两次，我 recap 少少。有一次咧，我话我听你哋鬼故咧，我要开晒住屋企嘅灯嘅。 我记得，我记得，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系啦，跟住我要教刘总起身听放松快活咁嘅。 而家咧， 而家冇，而家唔使。 点解嘅？ 点解？ 而家个心理时钟已经调节咗。 哦， 即系自从十点钟就会自己啪声就会醒，系咪啊？ 跟住一点钟又瞓翻。 每日净系为你 冇 错， 多谢你啊，李姨， 真系开心啊！ 食咗早餐未啊？ 系咯。 有啊有，我真系真噶，有食咗早餐啦，系真嘅，系真嚟。 有冇搞错？你而家先打嚟？ 喂，你日中 你 除咗睇衫，你除咗睇衫机，真系冇其他嘢做嘅咩？你唔使翻工啊，唔使咩都唔使做嘅咩？系嘛？ 我转咗家庭主妇。 哦，好啊，瞓 咁你都要做下家务先得噶。 有啊，做手粗鬼晒啦，成我。 你睇啲窗门，成缝尘。 可以写字。 辛唔辛苦啊？ 啲垃圾三日未到， 好多人都话咧，其实做家庭主妇系一份咧， 好 忙嘅，辛苦过出去打工嘅，因为个时间又冇限啦，系咪？你出去仲有放工时间，你做家庭主妇冇放工时间。 其实真系，即系分享少少，好似平时我翻工，以前翻工就系嗰个入钟头。 入面翻工去做你识做嘅嘢，去同人沟通相处，咁放工就係放工。但係而家你譬如即係好似去买餐送，喂有时都要讲要 social 啊，买下啲靓嘢，买啲抵嘅嘢啊，跟住返到嚟要点样处理嗰啲食物啊或者其他嘢，跟住令到嗰一日个 run down 会顺啲啊，唔好花咗啲时间啊，跟住老公啊屋企人返到嚟啊又就啲时间 me time 就冇咗㗎啦嘛，改咗嘛，跟住又要即系变咗第二个 schedule 嘅嘢去做啊， 咁所以你好叻啊，系啊， 所以我哋向所有家庭主妇致敬，系啊， 系啊， 有牺牲精神咯，要 系啊， 系嘛 ，Leanne。 喂喂 ，Leon， 喂， 系咪、哦、你老公收咗你先？ 喂，佢话你做唔做家务？做喺度倾电话 做咩啊？ 对唔住啊 ，Leon， 唔紧要，我哋答翻俾佢支持嘅话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嘅，例如有位叫做马婆婆吓，佢嘅孙女啊，咁就系苏家荣啊吓，3月4号咧即将会生日啦，系一个小四嘅学生嚟嘅，而家考紧试啊，祝佢生日快乐，考试成功。 咁你要温习先得噶， 佢有嘅，你唔使为佢打。 喂， 舒志志那时快，李欣又翻嚟啦！你做乜嘢？ 你咪扫地啊？ 你咪俾人吓开心咧？你自己吸咗先系嘛？ 我唔知道我讲讲下，跟住就诶，跟住就冇声啦。 系、哦、啊，要拉个电话啦。 系啊， 好，你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嘅？ 系啊，因为啱啱喺过去2023年啦，都唔系一个好好嘅年啦。因为我相继我家姐佢离开咗啦。 唔好伤心，唔好伤心，冇嘢。 继续 跟住到我表姐，有病啦， 但系好翻，系咪好翻啦？ 系啦，系啦，我都系 cancer 嘅，跟住就好翻啦。咁好多谢喺我表姐去结肠癌嘅呢段期间去嘅广义医院嘅医生啦，阿 Joyce 啦 ，Joyce 多得 Joyce 啦，跟住仲有佢嘅阿哥。嘅屋企人啦，同埋佢二哥嘅屋企人啦，同埋佢先生啦，一路好即系好多嘅支援 support 同埋照顾啦，咁同埋佢身边好多好嘅朋友啦，都有帮手照顾佢咁样啦，咁所以佢就经过咗8次嘅化疗之后，即系手术之后嘅8次化疗咧，就好翻咗啦，跟住今日就一家人好开心咁样去日本旅行， 好， 我要俾啲掌声， 好嘢。玩开心啲， 系啊， 精神 你唔好咁难过，系啦、 啊， 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件开心嘅事嚟嘅、 啊。 就算系个关于你姐姐嘅话，我希望你节哀顺变吓， 系、 啊、你要勇敢啲， 即系仲要时间、啊， 你要时间嘅，要时间嘅，但系你可以容许自己每一日可能系伤心3个钟、2个钟，你要俾自己有一个时间、慢慢慢慢一路好咯，知唔知啊？我撑你啊，我撑住你、啊。 我都好多谢我老公，佢成日俾我喺度发神经啊，跟住又成日。突然间又会情绪唔系几好啊，跟住有时又会喊。 你都要听多啲风骚快活。 你要了解一下，因为你嘅哀伤，你要去接受呢一件事嘅时候，其实有几个 stage， 有几个唔同嘅一啲即系 stages 嘅。咁所以其实你要慢慢嚟咯，知唔知啊？ 好嘛， 系啊， 好 知噶。 多谢我父即系我父母，因为佢哋年纪大啦，因为即系同侄脚女儿咁。其实我唔知佢嘅内心世界会系点咯。但系因为我自己都已经唔系几开心咯，有时又唔想特登。撩起嚟讲，跟住自己又会即系带 啲负能量 俾佢哋咯。我都明白，希望佢哋即系两个老人家继续即系生活安好愉快咁样咯。 所以你更加要坚强咯，知唔知啊？唔好令到父母再担心。系啊，亦適時嘅話，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傾下嘅，即係可以傾下嘅就係有關於姐姐嘅嘢，大家可以慢慢可以去釋懷嘅。 時間沖淡嗰種哀傷，好唔好啊？多谢晒你电话，今日呢只歌曲想送俾边个添啊？仲有冇？有冇补充？仲有冇？ 跟住我姐姐个大女，即系佢哋喺澳洲嘅。我姐姐个大女今日Rachel Tam 3月1号生日，21岁。 大个女啦， 同佢讲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好， 你加油啊！ 好，照顾自己，好冇？ 呢度 加油啊！ 多谢你啊！ 努力， 好啦 ，Thank you， 拜 拜。 是否太多想法未确定，或者担子很重未适应， 雨在明日是神什么天地，不知究竟。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让我在你心里作响度。我愿陪着你找幸福影像，腾云驾雾，浮华乱世寻我土，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坐青春的客座，何地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空，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月光，由你专心听我讲。 就一点钟争取时间，仲有啲代读嘅，要帮佢读埋出嚟啦。 打通电话，我仲有阿 May 啦，佢嘅朋友 Nicole 下个月咧会独自去台湾地区度旅行嘅，咁啊希望佢可以玩得开心啲，可以小心啲嘅。哇，咁啊希望你真系 happy 地玩啊，尽情地玩啊。 冇错。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有澳洲嘅 Jackie 可以点唱俾香港嘅细佬 Andy 听嘅，祝佢今日咧生日快乐。任何歌啊！好好啊！ 喂，咩歌叫任何歌啊？ 任何歌 ，Any song， 边个唱噶？ 另外仲有啊，就系 Apple 啊吓，咁就系三就系又话志哥。对唔住啊吓，系咪表哥啊？表哥阿 Caro 啊，咁啊就系代佢嘅妹咧，就系三月，不如写嗰个人讲啊， 写得唔好啊，话你 系啊，咁啊表哥 Caro 同埋二妹啊，三位三月之星，同埋老公咧，同埋女咧就身体健康， 好嘢，全部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所有三月之星， 相思也是缘分，你莫再心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看，见一次面。 到呢个星期六嘅周末，希望大家咧就健康康开心心，天气都系冻嘅，保重身体啦。 好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 希望大家有个 nice weekend。 也是缘分，你莫再心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纵情意，你不。原是几层。